报。恒生指数系报28248点，跌54点，成交金额1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4点，升17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8跌2.2，中国平安67.85升8.5，盈富基金29.2升系跌5仙，恒生 H 股116跌2毫。永达汽车10.62跌2.2，中新控股1.01，南方 A50 14.84升1毫，中兴通讯26升9.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03，英镑10.359，瑞士法郎7.892，澳元6.018，加元6.104，新西兰元5.379，欧元9.2312。每百日元对港元6.8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1。日经平均指数报11724点，升17点。港金现价报1191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0.64美元，卖出1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富昌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连翔道去美孚方向啊，近住富昌村对出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噶。咁另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昌华街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大南西街噶，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昌华街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就去到大南西街。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和富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顺德中心。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昂船洲大桥落斜海泥村分叉位。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边度都有晨光。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联合制作《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连续剧， 陈德信饰演 Anna 的爸爸。 家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我可以很放心地跟我的家人一起聊天，一起分享，一起分忧。 锁定香港电台 My 流动应用程式《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连续剧第五集，做乜唔讲，温馨放送。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 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啊！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 okay. 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早晨啊，瘦咗几磅嘅曾志豪， 早晨啊，着咗件阔袍衫先够胆翻工嘅桂花田， 系早晨啊，我自己讲自己，我琴晚饱到食唔到晚饭嘅黄耀祖， 系、 啊啊啊啊， 你都涨到特点、啊， 我长期得噶、啊， 你今日系涨得好紧要噶， 系咩涨到咁紧要， 系啊，涨到个小笼包咁样出咗嚟啊， 你唔好净系望住我个心口啦、 啊，我冇啊， 咁我又望住我个心口噶嘛， 唔系我都唔想啊，我望翻中间算啦， 系啦，你望翻中间，同埋我 等晏啲 Kitty 嚟，我先望， 好啊， 一阵 Kitty 嚟，因为佢会帮我哋咧就系、是、宣布咧今个星期啊，风骚私房菜啊， 去边个屋企啊， 边个屋企啊， 但系真系忍唔住要话俾听众听，即系先讲为快，你系冇得睇住噶啦，但我哋琴日。就去咗，即系呢一个系韦小姐屋企， 因为我哋风骚私房菜嘅第三 round 系啦，呢、這个叫做100蚊限价餐， 系啦，仲可以煮到成四五个人食嘅。 系，喂，唔系，我想话，琴日我哋其实经历真系好丰富，我哋先讲边忽先啊， 我哋 先由摆送开始都 时序啦，好 冇？系啊，即系我第一次见识到原来阿祖嗰种嘅口眼咧，去到呢个地步噶， 系啊，佢真系口眼咧好紧要，因为可能咧嗰、那个 即系我哋两个咧懒系做得耐过佢喺呢个节目咧，反而怕丑， 系啊， 唔敢讲。佢啲新嚟新豬肉咧，佢琴日好順暢嘅講 啊！ 你再示範一次啊！我就係魚佬啦， 都係講句嘅，我係冇底線嘅。 你講啦， 同阿魚佬講。 要買魚啊你！ 麻煩你，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風騷快活人嘅，我哋要買餸咧俾聽眾食啊！ 我問你要咩魚、啊？ 但我哋冇錢嘅，可唔可以平啲啊？ 佢仲拉，因為咧佢咧啱啱琴日咧做咗財政大臣咧，拉住嗰100蚊咧就走嚟買，跟住 佢每一個檔口 係啊， 佢都講同一句説話， 跟住搞到我哋咧覺得一個人。咧嘅力量唔系好够咧，就 搞到 我 哋一 齐去到每一个档口度，我哋都鞠躬讲同样嘅。 不过佢系佢讲先，跟住我哋就一齐讲。 唔系就系、是、 真系好大压力嘅。原来咧，平时去买餸咧，即系好少，一定要几多钱之内买完噶嘛。 唔系因为你唔系姐姐啊嘛。 哦，系啊， 你系俾钱姐姐啊嘛。 喂，但姐姐都未必系一定要即系100蚊，同埋我哋有一个菜单，好想跟翻住听众俾我哋嗰个菜单去买啊嘛。 我知系啊， 压力好大，同埋你见到呢个100蚊咧吓，唱咗之后得翻90蚊吓，再洗完之后得翻70蚊。 好 翻 投入啊！你 唔够钱买咯，咁 唔系跟住咧，我哋仲要诶计划咧，就喺度话啦啊！喂，死啦！不如我哋一间事后先买呢、這个，我哋买咗其他先。 系啊， 系啊， 我想话即系 计划嘅， 即系婆仔啊，系真系好紧要噶。同埋有好多女同事啦，无论系主持啊、幕后咧。佢哋嗰啲數口真係精到喎，咁啊唔好買住啦，轉個頭先，8蚊包粉咋？我如果你俾我買，我話買10包啦咁樣。哇，嗰幾個女人咧第一時間話：哇咁貴嘅，可唔可以散賣啊？我八蚊包粉都仲嫌貴。 唔係，因為我哋100蚊限裡面啊嘛，先啊。 豪仔呢個可以解説到嘅，因為我有拍到一條片嘅，我問佢嘅豪仔你咩都話買，其實你知唔知究竟我哋仲有幾多樣嘢要買啊？我唔知啊，所以佢咪啲錢可以亂咁使咯。 你旅行咁樣拎住個地圖喺你手。嗰度我唔知行去边噶嘛， 咁你都 有 得 我有，喂，我有负责冧店嘅面档喎。我一次过，我琴日赚咗两样嘢翻嚟嘅。 我哋三个都有份嘅。 我冧店个面档，仲咧冧咗两条菇翻嚟。 我哋买两个脆肉瓜，就多咗两条菇。 系啊， 嗰条菇系菜档嘅。 嗰两条 系 咩菇嚟噶？嗰两条系蘑菇嚟嘅，真系吓。 系啊，咁第一节咧，我哋就讲完喺街市嗰度啦。跟住咧，我哋就出车啦，我哋就出发咧，去到魏小姐屋企嗰度啦。 总之就啲街市又见到我哋都惊噶啦，应该。 系啊， 佢见到我哋咧，哇！你哋有杀入嚟咯。 唔系，我哋咧只系话。 哎呀，我哋即系做紧一个宣传，系做紧一个一百蚊买餸，咁可以买啲咩啫？ 系啊，嗱，咁跟住因为一百蚊， 我哋任务都完成啦。 系啊，一百蚊限价餐咧，我哋就已经去到即系听咗屋企度啦，就煮嘢食啦。系啊，咁啊真系食到上心口。 系啊，唔系首先一定要讲嘅，我哋去到听众度咧，喺我哋煮之前咧，因为我哋嘅听众咧，佢真系好锡我哋啊，佢咧一早已经其实佢喺同我即系我哋联络嗰阵时咧，佢同我哋讲，你哋几点嚟到啊？如果你哋三点嚟到，不如我煮个 afternoon tea 俾你哋食啦。 哇， 這樣 真系！ 咁我已经讲咗，其实我哋嚟煮嘢俾你食噶，你唔使准备咁多噶啦，咁样。 系。 怎料个听众咧，佢就真系煮咗一台嘅啦，阿豪姐嚟介绍下啦。 煮咗一台 咪嗰啲 松饼咯， 系啊系啊， 系啊，饼 系啊系啊，佢嗰啲自家制造嗰啲， 唔系咁啦，喺山边斩啲柴，掹嗰啲草，然后攞个兜喺个天度接啲露水， 我哋就系执嘅， 我哋就即系食野菜，食树皮，同埋饮啲天滴落嚟嘅露水，再攞啲柴就自己钻木取火， 系啦， 不攞群众一针一线， 系啦，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就。时间放关， 我哋真系话已经冇啊！跟住咧，我哋咪喺中途嗰时候咧，咪食饱咯。 系啊， 但系我又唔记得咗咧，煮完嗰餐嘢我哋都会食噶嘛。 系啊，饱到咧，饱到琴日豪仔好饱， 我翻去我翻去屙三次，真系好饱真系。但系我觉得琴日最有趣咧，迟啲你会睇到噶啦，因为咧即系本来就声称我哋去煮嘢嘅，但由于咧佢哋拱咗我去做锦四队，由我去煮咧，咁啊听众见到简直觉得于心何忍咧，佢亲自就。落手落脚 教你啊！ 我会用呢个关系嚟形容，你就知咩事噶啦。阿妈教仔，我琴日牛高马大咁样俾阿妈屈喺个厨房个角头度教仔。 系啊，可以做定个节目预告噶，因为咧我成世仔咁耐啊，识咗豪仔都五六年啦，我有，但系咧我从来未见过咧豪仔佢个脑系唔 function。 我的 咁系，因为佢揸住个镬铲见到啲油嘅时候咧，你问佢所有嘢，佢系第一次答唔到噶。你明白我哋第一次我哋去到第一个家庭嗰度煮饭嗰阵时，你问我哋咩问题？阿田同埋阿祖咧两个都答唔到啦，系咪？ 你哋自己煮，我问你，我喺个隔篱。有个韦小姐一个阿妈咁样得住，前面仲有兜滚油，弹到三楼咁高啲油，然后佢仲话唔惊啊唔惊啊，然后你哋仲要问我嘢，天啊！ 我煮鸡嗰阵时候你问我嘢，我又唔觉得我有个爷喺我隔篱嗰度咩？ 你难道我喺度切紧啲嘢嘅时候，我唔系有把刀喺度咩？ 唉，好啦好啦，迟啲你就会睇到我哋琴日呢个100蚊嘅限价餐嘅。 丰收快活人年度巨献，丰收私房菜。 这个星期我们要将丰收三宝食你落肚。 啊，先来一个贵妃鸡 啊！有贵翻嚟个贵字喎、 啊。再来一个桂花鱼。 啊，个花字都有。 唔争再田鸡饭啦。 田字都食埋。 究竟桂花田三个字仲可以煮到咩餸呢？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又要搵阿靚女 Kitty 呢同我哋一齊宣布啦。我想先问 Kitty， 你头先听到我咁样嘅遭遇，你会唔会谅解同情兼且有啲即係觉得于心不忍？ 我帮你我帮你。 梗係啦，啲油弹到三楼高，你有冇落厨？你驚唔驚啊？ 咪但我有啲唔开心啊，我见到你 今日 想好开 心。喂你啲油撞衫。 我哋 炒 晒先 啦。 我哋就 系。你哋。喂，你哋唔好一齐递脚啊！即系嗰个视觉冲击太巨大啦。 我叫佢哋两个阿田笑得太大声，所以我嘢都唔讲。 唔系，因为佢哋一齐递脚嘅时候咧，我感觉到系一条树枝同埋一个树木啊。 系啊， 乔木树冠木啊， 树木 系咯，一只木咁样啊，真系。 我今日同阿 Kitty 系孖公仔。 又嚟得啦。 过咗几个礼拜之后，好有默契啦。 好有默契啦，真系啊。 系啊 ，Kitty 点啊？我话帮佢咩啊？ 见到你哋啲相啊，咁开心，又唔带埋我去。 其实真系。你去到啊，真系唔走噶啦！ 有得一齐拣，拣完之后见到你哋有得食。 其实我想讲咧，每一次咧，我哋嗰个团队已经越嚟越多人，我嘅同事咧都见到我哋玩得咁开心，未必我哋又去啊？琴日架车争啲唔够坐啦。 同埋见到我哋咁礼计咧，即系咧头甩计甩咁样咧，都系揾佢帮手嘅啫。 好啊好啊，你下次去 一齐 啦， 睇下呢一个我哋嘅听众，你帮我哋揭晓，你个时间啱，我谂我哋嘅听众都会欢迎。 我睇下你会唔会惊过我啊嘛？ 我唔会。 你唔好将个波交俾 Kitty 煮啊嘛？ 啲油咩？ 啊、 你超你嘅容颜咁样噶咯， 你有技巧啊嘛， 又唔系你落去炸曾志豪。 我琴日见过谢霆锋或者我朋友咧，佢落厨嘅时候咧，你知唔知佢点样炸嘢噶？我早知学佢啦，佢戴个护眼罩。 全啊，人哋啲叫做。 哦，你唔笑佢惊青嘅， 咁人哋个样值钱啊嘛，你个样唔值啊嘛，咪有俾油弹咯。 喂，我边位啊？喂，你边位？ 风嘅朋友系啦，OK 啦。咁我哋今次咧叫阿 Kitty 咧同我哋宣布嗰个咧，就系话要食我哋骆驼啊。 系啊，丰收三宝食你骆驼。 系啊，即系 创意嘅。咁啊，呢位听众咧就系 Julia， 俾掌声佢先。 好嘅 ，Julia。点 解会拣 Julia 咧？因为 Julia 咧就作咗首诗嘅， 系啊，好有心思佢真 系。 但首诗系完全唔押韵嘅，我想讲，所以我哋中意。 而唔系佢唔系用韵脚取胜嘅。 我唔紧要，啲新诗系唔需要押韵嘅。新诗系唔理啲韵脚。 僵尸就要系嘛？ 系啦。 咁啊，同埋咧，佢系用因为系你哋三个做主题啦，就用你哋个名咧，就加埋一齐谂咗未送。 佢串埋数一道送嗰度威啊嘛。 系啊，串埋一道送，兼且有三道送添。 系啊，嗰啲咩蚝油黄炒田鸡啊，豉油黄炒田鸡嗰啲咩 饼即系之类嘅嘢都系呢一碟咁样嘅。 好犀利噶真系。 唱到我哋都唔记得咗。 但唔怕，因为我哋会去煮俾 Julia 食。 喂，讲下先，得人惊啊！唔知煮咗啲咩出嚟啊？ 我系豉油黄。所以我带支豉油就得噶咯，我 觉 得。 系啊， 你考下 Kitty 啊，你觉得我哋三个名咧，加埋你个名啊，有咩送系？嗱，用你个名先啦。 我有谂过。 崔杰彤有咩送名啊？崔都系崔， 好难啊！崔啊，崔央姐， 崔杰彤有咩？ 童子咯，叔鹏咁啊。 咁咪要食糊啦。 都得噶，譬如有啲听众咧都会攞猪啊或者冬瓜去形容阿田啊， 仲有排骨都系 嘅，系啊咁样嘅。 咁会阿田梗系桂花啦， 咁咪 系 咯， 系 啊。 咁你要贵妃啦，好冇？你桂花贵妃啦，你两母女又走出嚟， 真系几难。 咪吹可以吹烟，即系煮饭啦，吹烟系咯。 有咩个餸系咁名？ 吹烟分鸡。 好啊，吹烟分三文鱼好冇？ 吹烟分三文鱼 鸡咧，系啦， 唔系咁趁翻你阿妈啊嘛，佢贵妃鸡啊嘛， 唔系我哋去街市嗰阵时咧，见到好多阿田啊，嗱又有田鸡啦，咁我同啲田鸡倾下偈啦，见到有猪啦，我又同啲猪讲阿田啊，翻去开咪啦，咁样佢哋唔应我咯， 傻咗啊佢， 唔系噶，我帮阿田谂系谂桂花汤圆噶，桂花丸子啊， 哇， 桂花又靓啊嘛， 唔好啦，我好中意食呢个汤圆噶，你咁样讲我又 食阿田落肚咯， 哇，唔好啦， 咁我哋主题系丰收，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猴仔咧猴仔咧， 猴仔你都系煎蛋嘅咋，冇乜新意猴仔， 系猴仔唔好理佢， 猴仔粥。 猴仔粥都好啊，因为猴仔粥好啊，讲笑话啊嘛。 系啊， 系喎，你唔系想食呢个字噶咩？ 其实猴仔粥 你可唔使煮咁耐，咪唔难咯。 你个人真系好有 爱心嘅， 系咯，咁样都回应我哋。我同阿田停嘴啊，直情系啊系啊。咁我咧阿祖咧， 阿祖我就系谂到红祖咯。 系啊， 系啊，你又咁红咁多， 仲有蓝祖啊， 俾 个 利是你先啊，俾到 你睇你今日件衫啊，两粒红枣飞晒出嚟啊，着到。 其实讲呢啲咧好拜年 feel， 即系 系啊系啊。 真好啊！你个名啊， 好少有微送系唔好意头噶嘛，你唔会叫个微送叫早 头 啲泄漏秘密噶嘛， 早啲泄漏秘密唔出， 仲衰， 即系冇咗个秘密泄露出 咯，冇理由话田地噶嘛，系咪先？ 哇，瓜田李下， 瓜田李下都系咯，仲要加埋个做者喺前面，就做瓜田李下你， 系啊，恭喜，说话就冇事噶啦。 系啦，好啦，嗱，咁啊，如果我哋即系拣咗 Julia 之后啦，咁我哋煮嗰餐饭咧，到时睇下 Kitty 去唔去咯。 好啊， 你一齐去吟首诗咯， 系 咯， 好 friendly 嘅，我哋都系倾电话好开心。 系啊，都系即系大家都系爽爽地嘅。 系啊，同埋我哋多谢翻我啲听众咧，即系喺事后咧都用咗啲时间咧，帮我哋谂咗好多个菜式喺个 系啊，其实佢哋嘅心思都好多， 好多，多谢晒佢哋。 好多嘅电话，多谢你哋啊，系啊，咁啊留意住啦，下个礼拜就会系我哋丰收私房菜嘅最后一击啊，主题系乜嘢咧？留意住我哋丰收快活人啊！ 好啦，多谢你吹烟分三文鱼而结镬， 砰 砰砰， 冇嘢讲啊，得 冇嘢讲啊 ，thank you 晒 Kitty 崔杰彤， 拜拜。呢度系香港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今日系本电台。 不留名街，目睛失彩，夜船进夜江，那年急行大红灯。 过去是我，像个过客来到，难。 题天天碰到，明日定有雾。 我决定了，面对世界宣布，前路我定要望得到，无论路牌多高。 滴过汗，然后掉过泪，凡事亦无绝对。 才明白梦会碎，但你想教我陶醉。抬头便没有畏惧，心交给这里。就算累，凭沿岸灯火爱相随，要拼下去，用我的勇气造句，如何辛酸双腿也不会倒退，心安居这里，离别又畅叙。前尘像紫荆被台风吹，若是捱得起，把错的决意做对，迷人烟花不必降临，风波都过去。 我是一个香港人，这里有我们的集体回忆同埋成长的证据，虽然走遍每个角落，我们见不到钻石彩虹，找不到皇后和太子，至少香港人总算爱秩序爱太平。香港仔有个好多经历，同州人世相随，留在这里的都是一家人。 我决定了，面对世界宣布，前路我定要望得到，无论路太多高。 绝对 才明白梦会碎，但你想教我陶醉，抬头便没有畏惧，心交给这里，沿途就算累，行完万灯火爱相聚，要拼下去，用我的勇气造句，如何辛酸双腿也不会倒退，心安居这里，离别又相聚，前尘像紫荆被台风吹，若是捱得起，把错的决意造句，迷人烟花不必降临，风光不会洒去，心安居这里，离别又相聚。 同心同路啊！一班群星啊，真系所以数都数唔晒噶吓，有孙耀威啊、张敬轩啊、有郑安琪啊、关楚耀啊，仲有好多歌星朋友一齐唱嘅《同心同路》。 阿 Sir 阿 Sir， 我要投诉啊！我冇钱买楼，我冇钱搭车，我冇人要添啊！ 整啲嚟， 打佢啦！ 即刻打， 而家打， 马上打， 我哋都打。呢、這个电话阿 Sir 都打 1872388，封烟快活人。 喂，我姓曾噶， 啊，连你都要打？ 丰收快活人。 有人话香港最大嘅家族咧，就唔系李家。即系你以为成哥系最大啦、嗯，其实都唔系最大。 加埋四叔都系姓李噶噃。 系啊，都唔够佢最大。香港， 你讲紧个富，即系富贵籍啊，系嘛？ 唔系个数量啦，富贵籍啦，咩都好啦。香港最大嘅家族都唔系李家。 咩啊？陈李张王何啊嘛？如果系讲姓氏就系姓陈啦，系嘛？ 都唔系，香港最大嘅家族系炒家。嗯 咁我又唔系话你 错，炒系啦。 你又真系咩都有得炒嘅话咧，都尽量试下炒搏一搏。 系啊，即系所以你话香港最大家族一定系姓炒嘅，炒家。今日头版咧，其实琴日开始都可以渗嗰阵味噶啦、 嗯。 就咧，大家密切留意住其中一个智能电话个型号咧，嗰、那个水果咧，就话哇，佢又出咯。咁然后咧，即系而家啲新闻已经系咁噶啦。佢唔系介绍科技啦，佢、嗯、系介绍喂炒价行情。 一嚟唔系讲紧佢嘅售价，系讲紧炒价。 我知唔知啊？网上面咧有啲嘅平台咧，直情系将譬如旺角嗰个商场咧，即系专系炒卖电话嗰个咧，佢有一个咧海鲜价目表噶，即系咧究竟嗱今日咧佢就收紧几多钱，咩型号收紧几多钱，放出去赚几多钱啊，即系之类嘅嘢有晒列晒喺度。 有啊， 好似经济行情咁。 有。同埋咧，我想话原来咧啲手机铺咧都好鬼有钱噶。我今日见到咧，即系有啲报纸咧，因为要已经要追踪啦嘛，就话听日咧几多点就开始预订啦。咁啊，究竟咧各大喺嗰个商场里边啲手机专卖店咧，佢哋会有啲咩应对？咁我见到咧，其中几间嘅电话公司咧，即系唔系嗰啲大牌子，系自己散户嗰啲咧，但系佢系即系专为嗰间商场啊嘛。佢话哦，我咧就已经预留咗150万到噶啦。 吓、 啊，就专门系收机。 喂，你嗰个书、 啊，系、哎、我知啊， 呢个 最平啊，我150万，哇，你以为好夸张啦？跟住另外一间咧，佢就话，哦，我就谂住留500至600万咯。 哇，即系讲紧系 cash， 系啊， 佢 要 收 机 啊， 真 系， 要请保安喺个公司门口、啊。 我真系唔知佢请 铺头仔啫， 铺头仔嚟嘅啫，即系佢唔系讲话嗰啲大牌子嗰啲，即系电信商、啊。嗱，所以咧，好似又讲到话咧，即系呢个咁嘅炒风咧，就会再涌现啦。我哋一阵间咧都真系想同大家研究一下咧，系、咪凡有机咧，你就会必炒嘅，炒亲咪必中嘅咧，定系有可能会窿嘅咧？10:30翻嚟再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寻日根据议事规则54条第四款提出动议，令政府提出嘅一地两检议案至今仍未喺大会讨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若果议员再拖延，唔排除会同步启动三步走，以确保高铁香港段工程出年第三季完成，能够如期开通。 我哋是希望能够尽快进入去讨论通过由政府提出有关在广深港铁路香港段西九龙站进行一地两检这个无约束力的建议但是就受到非建制派的议员呢不断的拖延可以讲呢即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议事规则他们找到有任何的工具呢他哋都是去用嚟到去拖延嚇，而家立法會又開翻啦，睇嚟咧仲要花一段嘅時間先能夠進入去一地兩檢呢個嘅動議嘅辯論。我亦都冇乜把握咧，喺短時間係可以通過呢個政府冇約束力嘅議案嚇。咁所以我喺呢度必須講咧，我係不排除如果立法會嘅非建制嘅議員咧，再係用呢一種嘅手段嚟到拖延一地兩檢嘅動議嘅辯論咧，我不排除咧，我哋可能需要同步啟動呢個三步走，因為佢係有一個時限，呢、這個時限咧就係廣大嘅市民係熱切期盼，當喺明年第三季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嘅工程完成之後。是能夠可以開通，我哋唔能夠不負責任咁睇住嗰個情況嘅惡化，導致到呢條起好咗嘅鐵路咧喺明年不能夠開通。 立法會朝早復會。立法会朝早续会，继续讨论议员朱凯迪提出唔将银行业修订条例草案交付内会处理嘅动议。会议恢复之后，社福界嘅邵家臻随即要求点算法定人数，当有足够人数之后，民主派议员继续就动议发言。主席梁君彦多次打断发言，要求唔好离题。民主派承认系共同拟定嘅行动，目的系反抗政府同建制派滥权。建制派批评民主派拉布，企图拖垮一地两检议案。外电报道，北韩外交部高级官员李容拔警告外界应该认真看待外相李容浩有关北韩可能在 太平洋施捨輕彈的言論，強調平壤政府言出必行。北韓領袖金正恩上個月表示，考慮以史上最強硬的措施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徹底毀滅北韓的狂妄言論。外相李容浩其後表示，北韓可能會在太平洋施捨輕彈。北韓朝中社報導，勞動黨委員長金正恩昨日向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致賀電，就十九大取得圓滿成功，習近平被選為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會主席致以誠摯的祝賀，相信朝中兩黨和兩國之間的關係將按照兩國人民的利益獲得發展。金正恩又在賀電中祝賀習近平貫徹落實十九大所提任務的重要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下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254点，跌48点，成交金额277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69点，升3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2跌2.8，中国平安67.65升6.5，盈富基金29.2跌5仙，中人寿25.2跌1毫，工商银行6.1二跌4仙，中兴通讯25.9升8.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03，日元113.46，瑞士法郎0.989，澳元0.772，加元1.279，新西兰元0.69，人民币6.634，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83。日经平均指数报21,742点，升35点。港金现价报11,91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9.46美元，卖出1,28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连翔道啦去美孚方向近住富昌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维港湾噶，就系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富昌村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就喺维港湾噶。咁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昌华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一带比较车多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噶。咁另外花园道啦，上山方向近爱都大厦对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啊，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噶。就是、花园道上山方向近爱都大厦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啦，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海丽村分叉位、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咁丰收。 我想上网买嘢，但屋企冇人收货添。 不如你试下用香港邮政嘅自由站自助领件柜嘅服务啊！邮件可以寄去你揀嘅自由站，放工先去攞。呢、這个服务冇额外收费嘅。 点样申请啊？ 去香港邮政网页 hongkongpost.hk 申请一个领取邮件编号，将编号加喺邮件上面，邮件就会送去你揀嘅自由站或者邮局噶啦。有啲网购平台仲可以俾你直接揀埋自由站添。 Kitty 啊，乜你用到松晒㗎？咁样舒服咩？ 甜甜啊，其实唔系好舒服噶咋，最近我觉得大细唔系好啱添啊。 咁系咪要度身订做咧吓？ 两位小姐，不如本公司可以帮你哋、啊。 你咩公司噶？ 诶、哎，内衣铺头啊，九折酬宾啊。 我哋都唔系讲紧内衣， 我哋讲紧常用工具啊，士巴拿螺丝批啊，松咗系咪要换啊？ 哎呀，原来系咁，不如你哋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好重要，定期保养不可少。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崔洁彤。 阿 Sir， 阿 Sir， 我要投诉啊！我冇钱买楼，我冇钱搭车，我冇人要添啊！ 顶啲嚟， 打佢啦！ 即刻打， 而家打， 马上打， 我哋都打，呢、這个电话阿 Sir 都打， 1872388，封烟快活人。 喂，我姓曾噶， 啊，连你都要打？ 丰收快活人。 今日咧想第一个题目同大家讲下咧，即系炒风啊，因为香港好多炒家啦，咁啊特别系 真系炒风、啊， 真系炒风啊，特别系呢一个即系呢部风咧，就好多人中意炒啦。 系啊， 印象所及咧，系真系得佢呢一个电话牌子先有炒 嘅 啫。 系啊，但好似上一次咧，即系个零两个月之前，佢未 炒唔起， 那个炒唔起， 好似炒唔起， 嗰个系炒窿噶， 炒窿 噶，系啊，嗰个系炒窿噶，好似系。 即系正所谓投资有风险。佢呢个牌子唔系 啊，即系呢个生果咧， 生果去到第八代嗰阵时啊， 佢突然间即系好短期之内咧，连续出咗两部机，仲预告定俾你听有个叉就嚟出咁样噶嘛，咁、 啊、 所以上一部就炒窿噶嘛， 系 啊。系啊，咁啊，所以真系同投资股票冇分别噶。 嗯， 投资呢啲有风险、嗯，可升可跌，可炒窿。 系， 同埋我发觉咧，好似近呢几年咧，即系自从话大陆嘅市场咧，佢哋自己入货都多咗之后咧，佢炒窿嗰个机会好似越嚟越大咁样。 系啊，因为本身咧，即系炒嘅时候都系卖上去噶嘛。 系啊， 但今次咧，大家就好似好有信心。嚟，你有冇见过啊？讲到个炒卖价会上到50,000啦， 黐线嘅嗱，首先咁样嘅， 黐线 嘅，因为佢本身个定价咧，我头先都同啲同事讲，我话呢部都唔知系咩嚟嘅，已经咁贵嘅，佢即系 日日 分两个型号啦，即系所谓64G同埋256G咧，如果定价吓、 嗯， 一个都已经要8588， 即系最平呢个系入门价， 系啦，最贵嗰个所谓256G 个价咧9888，其实你俾个齐头佢都得啦，你当你买块光碟嘅话咧10,000啦， 系 10,000买部手机。 喂，但系你知唔知啊？每一次 买个电脑， 佢哋有新嘅型号推出嗰阵时咧，首先你去到嗰啲专门店嗰个门口嗰度，见到譬如铜锣湾咁样啦，真系我冇讲笑，冇夸张，成条街嘅门口咧都系有人喺度收机。其实唔使去到嗰啲铺头啊，如果有人咧，佢哋可能系网上预订嘅，佢可能只不过订咗，成功俾佢订得到嘅话咧， 攞货啦，攞完货之后即刻喺门口咋， 就已经即系 行100米现 金交易就已经系买咗佢。我话俾你知，成条街系满晒人，全部有车仔、有箱仔去载呢啲新嘅手机咁样去卖 噶。其实盛行盛市 啊，你哋有冇朋友或者自己？有冇试过炒呢个风咧？ 冇噶，我哋呢啲好悭家噶，你知啦，太太们啦，系咪？ 同悭家冇关系噶， 唔系即系我冇咁嘅即系咁讲， 同悭家冇关系噶嘛。 买咗就系自家用嘅， 先至想唔 系咯， 多多 悭家先要啊。 投资有风险啊嘛，我又知道系咪先？我又冇咁嘅脉络啊，系咪先？即系话咧，我 唔使脉络噶，你上网嘅咋。 系咁上网担心噶嘛？ 我承认，我唔使承咩型嘅，我就冇炒嘅。我身边啲朋友基本上系忠实炒家嚟嘅，真系咧，佢哋成日一个 WhatsApp 个 group 咧就已经提话，喂，几多号就出咯？跟住就话咧，嗌老虎都上定网先。 佢 话仲要全家出动咁样， 因为佢要即系要登记噶嘛。譬如我黄耀祖，咁我登记咗喺个佢哋官方个网页嗰度咧，最多可以认购两部嘅，即系各样嘢。啲朋友咧就会打电话嚟，你自己唔炒卖啊，或者你自己唔要都好啊。系啦，你俾。个 quota 我啊咁样噶， 系啊， 嗱， 头先咧我就从出面啲同事就研究过啦， 系，我见我翻嚟嗰阵时人头涌涌，好多人啊， 系啊，咁佢哋第一时间都已经表示咗话咧会投身喺呢一个炒家嘅市场里边啦，系啊，佢话哇喂，个搏下都好啊，嗱、 嗯， 佢个心态咁样噶，佢话搏下都好啊，嗱，你抽又唔使钱嘅，同咩咧？同抽波鞋一样， 啊、 即系嗰啲咧，嗰啲 限量版嗰啲， 系啦，佐敦站一出咧，啲人成日都话，喂，抽下都好啊，抽中就有奖噶啦。 哇，直情好似讲到咧， 系 嗰、那个系一个即系开宝库嘅锁匙咁啊！我有冇咁夸一定赚嘅咩？佢话好似呢个真系会赚、啊。 咁我想问啊，系咪一登记实有噶？ 唔系嗱，所以就系因为咁啊嗱，好多人想 即系有少少博彩机会咁。 但今次咧个谂法咧就系话佢哋个货源会系非常短缺啊，即系嗰个供应咧系唔平衡比例嘅。 系咁样啊， 系啦，即系做少啲等咁先有得炒卖噶嘛。嗱，我有试过嘅，我有试过咧，佢曾经推出一部新嘅时候咧，我 系 拥有。咗嗰一步 系 啦，我拥有咗啦。 跟住， 其实只要咧，我行出嗰个专门店喺个门口， 你养一养， 养一养、欸，我有货，我有货，边个要收货咁样 系 啦？但系我自己可能 真系价高者得啦，小姐。 唔系即系话嗰啲， 即系应该系点咧？ 系啦，但系我自己惊我个熬底啊！即系我自己喺度谂咧，就喺度 即 系 唔知 会唔会俾人捉咧？嗱，首先我谂我会唔会俾人拉咧？咁我又同埋又要谂咯。我真系有心喐过噶，我周围去睇噶。啊，呢度收紧几多钱？嗰度收紧几多钱？ 左右格价 但最终我都系，诶唔好啦，我好惊我自己用咯，咁我就自己用 有嘅，有啲人最后自用咗，系炒窿咗。 系啊，我就冇炒窿啦。 有啲 我知咧，可以有起码有3000几蚊嘅利润啦。 哇，即系你最后格都系有嘅，但 系 你就惊惊。 我好惊嘅，唔系惊嘅，好少少惊我做错。 死惊嘅，拉冇人拉你嘅， 好惊啊！ 咁跟住咧，今日都有人整理咗咧，就话如果你要炒呢啲电话咧，原来佢所谓入货个渠道咧有咩好处，有咩坏处，即系好鬼有系统噶。 讲嚟听下。 佢话你可以直接。去官网嗰度购买啦，好处就系嗰部电话直接送去你府上啦。坏处系咩咧？数量好少，同埋咧对方咧会随时咧延迟发货。咁、 哦、 即系可能咧，你可能人哋个炒风过咗咧，你部机先到手。咁就大件事啦。 咁啊，一系自己用咯，一系就选择窿咯。 系啦，咁然后咧， 但其实好奇怪喎，点解会炒风过咗你先攞电话？唔系 佢唔系即时俾你啊嘛。 系啊， 当 然啦，我知道。 咁可能人哋散晒啦嘛，可能第一水就话大家即系所谓新坑嘅就一定要香啦。 系新坑嗰时先有机会。 唔系嘅，你真系可以炒风过咗噶嘛？ 唔系啊，试过，我记得其中一个嘅佢哋个 model number 咧，就系可以系有成个几两个月，甚至更加长嘅时间，因为嗰阵时咧内地唔系首卖站。佢哋有分嘅，即系譬如香港系首卖站，其他嗰啲可能系内地咧系次卖站。讲紧咧可能要中间隔咗3个月咧，内地先至有货。咁、你谂下啦，供应嘅情况，咁咪起码有3个月可以炒卖咯。 嗱，譬如佢有另外一个咧，就网上预约诶，再去门市攞货。咁呢个咧就 系 你要自己去啦，就唔系佢送上嚟嘅。咁但系咧，佢话有机会系可以成为最早一批攞到手机嘅客用户。 即系话想去佢公司度攞。 系啦，你自己去门市攞、即系利用佢某一个 app 去预约啦，咁样。咁但系咧坏处一样都系啦。数量稀少，同埋咧好得意嘅，佢话有机会被取消订单。 啊， 系啊，有机会被取消订单，仲要会咁样嘅。好啦，咁仲有啲咩咧？ 佢咁多限制，仲唔怪之搞到越嚟 系啊，搞到好巴闭咁样。 搞到越嚟巴闭又好难，先有一步嘅时候，咁咪先可以炒到50000蚊。 系啊，有啲就话用电信商嘅买机上台计划啦，咁但系咧佢话通常都绑你2年嘅，分分钟。 啲系啊， 系啊，咁所以就 要你买一个咧，可能系贵啲嘅月费计划嘅。 有啊，咩、网上面啲已经讲晒啊，五大嘅电信公司边个买嗰个电话最个优惠价最好 嗱，同埋咧嗱，即系我哋唔系喺度。鼓吹緊，所以我哋要提埋有咩風險咧？ 係 今次咧，即係話就話正面嗰啲咧，就話哇，我入咗成500000-600000貨嚟接機啊，然後再賣翻俾你啦。但另一方面咧，即係點解佢會咁有信心咧？佢話聲稱話貨源好少啊嘛，話全球咧首批產量咧就話得個300000部咁樣， 都好多啦，係嘛？ 我哋全球 咁樣，對於70亿人嚟講， 係啊，全球喎，咁所以佢哋就話咧，好多人都覺得一定炒得起嘅。咁但系咩叫暗涌咧？佢因为咧，即系嗰个生果个行政总裁咧，曾经早前接受访问就讲过，佢就话佢哋会尽最大努力生产尽可能多嘅呢部电话。 系 咁，即系话佢可能会突然间供应会暴增。系啦，咁佢如果会暴增嘅话，咁嗱，你谂下点解会炒咧？ 唔系咁， 即系咁佢货有啦，我大陆又有啦，咁我因为香港原来好多炒价都系嚟自大陆嘅客户噶嘛， 市场啊 系啦，咁如果佢大陆嗰度自己度，诶、我到老师都可以卖啦，咁佢可能就唔嚟你嗰度咯。 咁可能分俾嗰度好少咧、 但又唔 知噶嘛， 每一个国家咧，佢哋嗰个价钱咧，唔知点解又系有分别。 听讲香港系最平噶， 我见到我唔知系咪最平，但一定系属于平嘅。 系啊， 譬如咧，我住英国嗰啲屋企人咧，佢哋都会。选择譬如嚟香港旅行嘅时候咧， 都 喺香港度买呢一个品牌嘅产品嘅，唔单止电话啊，佢嗰啲平板电脑咧，都话香港系平啲嘅，我就唔知点解。 系啊，嗱，所以不如真系咧问下我哋听众咧，我啲朋友咧就几乎每一次出咧都话想要炒嘅。 有冇问你攞个 quota？ 冇啊，冇啊，冇啊，即系佢哋真系好似当赚钱咁啊，好搞笑啊，好似打 part time 咁样噶。 买一卖啊，跟住咧 有几千蚊袋喺袋嘅话， 如果今次根据佢嘅讲法夸到咁样， 即系咧，即系真系去到50,000嘅话咧，一买一卖可以有40,000蚊。 喂，但系 可能咯，我觉得嗰50,000系 嗱，有啲报章系讲系 啊，所以其实都唔知道会唔会系即系浪高咗噶？你知啦，买股票都有市盈率超高噶嘛，嗰、个 P E ratio 太高啊，系啦嗱，所以我哋 咁熟嘅，你突然之间变得 咪蚀钱嗰啲啊，我听得多啊嘛，嗰条交通道又塞车咧，同埋点唔着嘅阴阳烛啊咁样，嗱17388啦，我哋真系想问我啲听众咧，譬如话呢一代嘅电话啦，即系而家话会出啦，你会唔会即系心喐喐都会炒咧？咁你有冇预咗个风险系几大咧？因为佢价码都大嘅、 啊， 最平都8,000， 哦，8,500起， 最贵嗰个就9,800，即系其实你会唔会 攞10,000出嚟投资又 系啦，攞10,000嚟投资，定系你觉得我咪当买股票咁样咯，买唔到就自己用咯。咁你过往嘅经验咧，你系炒得起定炒得窿咧？即系啦，嗰、那个即系状况会 系 点嘅咧？ 又或者如果你系用家，你成日见到，其实我真系想要拥有呢一部电话，但你炒到咁贵，搞到我冇得用嘅话，即系你嗰个心态又系点样咧？ 我真系定有得用噶， 系啊， 一定有得用噶。 嗰间公司佢买个正价啫嘛， 佢唔会 啊，但系佢正价个货源有限啊嘛， 系啊， 想拥有，但佢未必，佢未必抽到。 但系因为公平嘅，我就算我嚟炒咧，我都系要同你一样轮签噶，冇人知你系买家定我 系 炒家噶。 系啊 系 啊， 话 写住我唔会再去 resell 嘅，咁样冇噶嘛。 系啊，冇噶冇啊，即系基本上就大家好鬼公平噶呢个世界咧。系啦嗱，咁所以你可以打嚟讲下啦，即系如果你愿意公开咧，你嗰个炒卖嘅心得嘅，譬如你话哇边度入货最容易就可以攞到机嘅，同埋你会唔会咧，即系有救人都有黄金72小时㗎嘛。其实放机会唔会都有所谓放机72小时啲黄金时间呢？係啦。 每一刻啊个价格都可能唔一 样。但 係可升可跌啊。 有时放得早啊蚀得早㗎喎、啊。 所以我唔敢贪住咯， 惊 啊！系啊，即系你以为你放咗，因为有我记得上一次咧，就有啲人就话咧，消息唔明朗啊，就话喂，好似话咧，好多货，就话 内地又会早啲有货、啊。 咁于是乎咧，就话朝头早个收机价咧，可能你赚50蚊嘅咋，顶晒笼咁样。点知第二日咋，就话晏昼话，原来搞错咗个货源都系唔稳，又无端回升咗200几蚊。 同其实同股票 同股票真系一样嘅，真系 放啲坏消息出嚟， 系啊， 自己就可能人哋放。 系啊，即系我咪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咧，即系究竟有咩咁大吸引力？你系咪真系会入手呢部电话去炒卖咧？咁啊，你过往经验好唔好嘅咧？吓，真系欢迎你打嚟1872388啊！我哋三个就都应该唔会换嘅， 冇啊冇啊， 唔会上噶啦。 我有心喐过嘅， 冇啊， 冇钱， 冇钱。记住啊，呢啲嘢可升可跌啊，随时炒窿噶。 塞公路困车内，谁亦要把雨湿快快凿开。其实我想将你自尽数抛掉，耶！如像天机一飞冲上了云霄。 快要爆炸了， 两翼发热都用电，身体多处也发烧。 就算谁笑笑，也变气体了。 自愿爆做那盒子，跳脱永未迟，要及时，想要就要即时。一生你我即找你都可以，可以为你加时，很需要你即管要多一次。不用再等待，沉迷理想，摩西一秒破红海，生之一局怎会等无限年载，要是看花同志也为你盛开。 快快快快，我热过滞了， 眼制发射信号枪，光得天际似破晓， 火山都出现，爆发这一秒，进入那神秘密室，你要有正合时，想要就要即时。 Baby, let's get crazy。 一想你，我即找你都可以，可以为你加时。 Baby, let's get crazy。 很需要你，即管要多一次。 Oh, 想你，我即找你都可以。不够就要保持，很想要的即管即管试。 神光第一线，我和你爱共享大行动。 我哋神光第一线每位主持都喺每个星期一走访各区同大家见见面，当然唔少得我哋会做一个流动点唱，为你打打气啊！ 神光第一线，我和你爱共享大行动，等紧你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神光第一线。 Kitty 啊，乜你用到松晒噶？咁舒服咩？ 甜甜啊，其实唔系好舒服噶咋，最近我觉得大细唔系好啱添啊。 咁系咪要度身订做咧吓？ 两位小姐，不如本公司可以帮你哋。 你咩公司噶？ 诶，内衣铺头啊，九折酬宾啊。 我哋都唔系讲紧内衣， 我哋讲紧常用工具啊，士巴拿螺丝批啊，松咗系咪要换啊？ 哎呀，原来系咁，不如你哋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好重要，定期保养不可少。我系神光第一线嘅 Kitty 崔洁彤。 好啦，咁啊，欢迎快运第一个题目咧，挤低咗咧，就系话嗰部电话咧，就话有得炒啦，讲到咁夸张啦，真唔真嘅咧？你系啦，你以前有冇真系试过迎接呢个炒风咧？有冇试过炒窿咧？咁啊，你嘅经验都欢迎打嚟倾下嘅。电话号码八七二三八八，有个听众咧，佢系吴小姐。 Hello，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啊，我哋都系风啊，哎呀，真系。 我系早几年试过嘅， 早几年试过， 系啦系啦系啦，我就买两部，一部谂住自用嘅，一部咧就谂住攞嚟放赚翻第一部自己嗰啲啦。 吓， 一出门口就已经有人嬲你噶啦。 喺边个地点嘅嗰时？ 系啦， 我喺好似系旺角区，就记得嗰时 系。 系啊，跟住一行出门口就已经有人。好多人围住你噶啦， 系 你好惊噶，好惊噶，好惊去抢你部电话。 我知道啊，我试过好惊噶，系 系啊，好多个男人咁样围住你噶， 成世女都未试过。 你乱讲， 围住啊，听吴小姐把声都知佢成日都有呢个经验啦。 就系 咯，你当佢冇买过期啊？ 真系好惊噶，跟住咧，喂呢个五百，呢个四百，嗰个即系咁，大家讲嗰自己人买出嚟。 即系佢兜兜面讲噶。 系啊，当面讲噶，我用1000蚊贵，即系 多1000蚊， 贵多1000蚊咁样嘅。 但佢会唔会问咗你？你攞咗咩型号先噶？因为佢譬如而家咪好兴咧，细激素嗰啲就平啲噶嘛。 会噶，咁佢个售价本身都平啲。 佢见咗你拎个盒出嚟，都知道噶啦，你已经有晒经验噶啦。 即系佢喺个专门店度报你嘅。 系啦，系其实有人行出嚟就好多个人拥埋。 然后就讲啦， 系咁佢就同你讲话诶，几多钱几多钱嘅咁。即系我嗰阵时就赚好少，即系700蚊就几多，我冇记错，好似系赚咗700蚊嘅。 又真系少咗啲、啊。 系唔系？我嗰阵时我冇谂过，即系攞嚟赚咁多，我惊第日蚀啊！啲人哋话嗰部机会出好多嘛。 哦，系啦， 谂住700都算啦，跳立啦都 OK 啦，咁我放咗一部，咁就当系帮补咗我第一部啫嘛。 系咯系咯， 点 知咧？点知听日发现原来有1000几蚊嘅。 唔系，第日都系帮少少，即系啲朋友话俾我听，哎呀，我900啦，或者1000。 系。 咁我都算啦，我诶算啦，个200-300蚊咁样。点知第三日佢又跌翻落去啦。 哦， 所以你都冇蚀晒嘅。 我都好，我系叫中位数啦，算啦。 系。唔系，起码唔使即系叫做倒翻去个出机价先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 跟住而家就唔敢再炒啦，因为而家啲机太成，你都知而家啲新机成日都爆。 哦。 你担心呢个品 质？即系你惊佢爆 mon 嗰啲啊？ 唔系品质啊，即系话冇咩人 爆炸 啊，啲电爆炸嗰啲啊，你放唔出嘅话自用我又惊。 哦，咁你本都要点都要用手机噶， 咩品牌都会爆咁嘅。唔系啊，我会睇定，而家我买机我就调翻转头咯，我会睇定啲，人哋用咗一轮， 系 冇爆啊，冇咁多呢啲事故啦。 哦，咁啊系， 买新机咯，即系而家唔敢一出就，以前后生啲嗰时啊，即系以前就会一出机就会排队买嗰啲嚟噶。 即系你 系 跟款嘅人嚟嘅， 系啦系啦，跟款嘅，而家就唔敢咯。 喂，但系个机价咧会唔会都影响你所谓炒卖嗰个意欲噶？因为嗱，我谂你几年前嗰部机，我谂系咪5000零蚊到嘅？ 就应该 系啦系啦。 哇，大佬佢而家嗰部系最平要八千几喎， 唔得啦，嗰啲太贵啦，我唔舍得啦。 系咪啊？惊 炒窿啊！ 惊炒窿！ 惊炒窿啊！你买翻嚟啦，佢最你买两部。嗱、啊，你讲真，你梗系一部梗系想自用一百，一部你梗系想赚翻一啲翻嚟啦。你买得嘅话，咁样。 你已经两万蚊嘅咯，系啊， 系啦，你如果发唔出去，嗰揸多揸多部做乜鬼啫？ 但你身边啲朋友咧，有冇即系继续系勇字挂心口咁样咧？吓，佢哋经历通常系点嘅咧？你听到佢哋系 通常都赚嘅，即系唔多， 系 一千几百一定有。 咁系咪真系啲人系会拥住一出门口就拥住你？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个个都 一个围住你噶。 阿天，其实你可以试下咁细个之后冇人再咁样围埋你啦。 而家你冇试过啊？ 我俾个旧嘅盒你啊。 有好多噶，我都仲有好多人买呢个买呢个呢个呢个生果咧，佢都仲有人喺度收机噶。总之你个盒唔好 开。系，但系咁 都仲有噶。 我即系话其他嗰啲嘅型号，你讲紧 系啊。系啊系啊，都仲问你，即系咁你而家如果你旧少少嗰啲，梗系平，即系赚得200蚊啦。即系新少，即系最新嗰啲咧，佢都会出到贵你买嘅500蚊嘅旺角。我见到仲有好多 低型号都有 坐喺度，系佢坐喺度喺晒嗰个旺我唔 新人菜街嗰啲啊嘛， 系啦，有好多物嗱，佢有张台摆晒好多机，有平嗰啲嗰个盒嘅机喺度，写住收机噶， 系 新机噶，跟住你攞部新嘅电话卖去俾佢问佢咧，咁啊，如果最 update 嗰啲咪贵少少咯，如果你 out 少少而又未开过咧，100-200蚊佢都有噶，佢都收你噶，我见佢。 OK， 喂嗱，咁啊，你都算系几年前嘅一个炒家啦，有咩？如果譬如我哋三个傻仔咧，就话我哋未试过，我想做呢件事咧，有啲咩要留意啦，风险啊，或者嗰啲咩入门嗰啲须知嘅咧吓？ 我觉得而家炒好惊咯， 佢叫你回头唔好， 回头是岸。如果你未开始嘅，就唔好开始啦。 以前炒咧，因为大陆同香港咧，真系有一个时间差距嘛，好多大陆人需要嘛。而家唔系啊嘛，而家差唔多同步嘅， 系啊， 需要你咩？讲真， 即系可能系平，但我哋唔系平啲咩话？ 平啲啲啫嘛，你平你而家大陆嗰大鬼把钱啊，使鬼差。 吴小姐呢句真系好犀利。 小姐开头咧成日讲佢战战兢兢，而家直接系炒家嘅 有钱过你啦，真系喂。系啊，明白。时间关系，同你讲到呢度，喂，多谢你电话先，拜拜。哇，所以吴小姐一字记之约，睇定啲先啦，唔好乱嚟啊。 急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55点，跌47点，成交金额35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63点，升2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蚊，跌3蚊；中国平安67.5，升5.5；盈富基金29.2，跌5仙；中人寿25.15，跌0.5；中兴通讯26.25，升0.2；工商银行6.15，跌1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03，日元113.53，瑞士法郎0.989，澳元0.771，加元1.279，新西兰元0.689，人民币6.63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83。日经平均指数报21,742点，升35点。港金现价报11,91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9.42美元，卖出1,279.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区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富昌村对出嘅意外咧，系仍然未清理好啊。咁而家咧系挤塞嘅，龙尾去到维港湾，就系、是、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富昌村咧对出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影响到咧连翔道去美孚方向就挤塞，龙尾去到维港湾。提提大家，中封路措施啦，都系喺九龙嘅，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亚街路加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咧慢线而家系封闭。咁揸车嘅朋友咧留意啦，沿住亚街路加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咧系暂时禁止左转去嘉陵道嘅。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港岛的路面情况，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慢车，龙尾仔国际金融中心，花园道上山近住爱都大厦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仔力宝中心，马纪仙峡道落山方向近住宝云道一段都是塞，龙尾就去到港景别墅。在九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都是挤塞，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青山公路红 A 中心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梗系 Made in Hong Kong。 作为警队嘅一份子，无论喺工作上遇到几多困难，我哋都会不偏不倚執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嘅过程好似大海捞针，我哋都唔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嘅支持同協助，我哋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滅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熱线25277177。 阿 Sir， 阿 Sir， 我要投诉，我冇钱买楼，我冇钱搭车，我冇人要添啊！ 顶啲嚟， 打佢啦， 即刻打， 而家打， 马上打， 我哋都打。呢、這个电话阿 Sir 都打， 1872388，封烟快活人。 喂，我姓曾噶， 吓、啊，连你都要打？ 丰收快活人。 第一个题目啊，同炒家有关嘅，嗰部炒风电话就出啦。你有冇兴趣想炒呢？咁你以前又有冇试过炒呢？经验系炒起定炒窿呢？ 定系买即系炒完咗啲钱赚埋唔够食惊风散嘅呢？ 系啊，即系佢而家定价越嚟越贵啦，咁所以其实你嘅投资金额都越嚟越大噶咯。咁、究竟系啦、啊，你呢个炒卖嘅心态系点嘅咧？吓，欢迎你打嚟倾下嘅，1872388，1872388，面书都冇人欢迎嘅。 系啊系啊 ，fax 同埋233964453 系 啦。 咁啊，第二条题咯。 系啊，第二条题目咧就睇到啦，近有个报道，啊、即系原来即系徒佬都有达人嘅， 咪一定有 好多噶， 防出状元噶嘛。 系啊，我有个同事，我要咩同佢讲，跟住我就可以拥有咩噶啦。嗰啲咩运费啊，各样嘢咧，佢哋点样捐窿捐啊， 搵到 最适合嘅嘢咧，系啦嗱，呢度去到由内地嚟到咩嗰啲咩中转站啊，要几多日啊？再由中转站寄到去你个office 度几耐？全部知道晒，好有系统噶。 喂，但系咧，我真系试过都麻烦人哋，我冇嗰个户口啦，咁我都知道有朋友。有嘅时候 咩啊？信用卡都可以俾钱噶，而家 唔得噶， 得噶， 得嘅咩？ 肯定 要用嗰个户口啊，唔系， 唔系信用卡可以俾钱， 系哇，真系好耐冇用过啦。 我净系冇啦吓，咁样咧搵朋友咧，我想买嗰件衫或者买嗰、那个玩具咁啊，类似，跟住咧。即系我佢话啊，你咧不如咧，你话翻我听喺边一格边一度，因为咧好似大海捞针咁啊， 因为太多选择啦，人哋几多间铺头啊， 你要 send 翻佢嗰个即叫店铺嗰个地址俾佢噶，所谓地址即系佢网上面嗰格嘢咧，如果唔系佢鬼知你咩嘅。 系啦，即系原来都好大海捞针嘅，咁但系大海捞针啫，但系都有人总有人咧好懂得里面嗰啲运作，咁即系譬如想买乜就可以买到乜咁 样。我觉得咁样啊，即系以前我哋听买淘佬嗰啲咧，即系比较多都系啲细件嘢啦， 买件衫啊， 系啦， 鞋啊， 甚至乎有啲比较保守啲，好似我哋呢啲咧，仲系停留喺话，算啦，都系买件十零廿蚊嗰啲衫好啦， 试下先，系啦，睇下质地好唔好。 即系但系咁呢啲已经系旧时代嘅嘢啦，新时代系唔系净系买细嘢啦，系大嘢啦。 做咩叫大嘢咧？ 向最大、最跨、最贵、最怪啊进发啊！ 系我觉得可能呢个 方向咧系啱数噶， 系 买衫嚟做咩啫？系咪？ 香港有平衫卖嘅都有， 都唔使啦，已经即系你用唔到佢最大嘅差价优势啊！而家佢买咩咧？ 系啦，譬如报道咧就讲到啦，例如 sofa 而家越嚟越多人买啦， 哇！ 真系啊 ，sofa 首先个 size 我想象唔到系可以淘张 sofa 翻嚟， 系咪啊？即系你成日觉得系应该都系细间嘢， 我有经验。唔系自己用嗱，其实咧我未即系我做舞台剧嘅时候，好多时候咧都有诶， 哦，有阵时买道具， 买道具嗱，道具大部分咧而家大家都以前咧就可能要去深水埗啊，各样啲地方捐窿捐罅去揾，而家唔系一个陶楼搞掂晒， 真 系，就算系你要涂 sofa 啊，涂餐台啊，即系讲紧好大件噶咯。 哇，呢、這个真系 部分嘅家私咧，因为首先价钱平，可能有阵时你涂张 sofa 连埋运费，而且款多啊嘛，又唔使悭翻啲脚骨力，唔使周围去，你去完呢个地方去嗰个地方去香港嘅话，车钱都系钱嚟噶，香港都要运费噶，其实 系 佢哋咧大部分而家好多嘅设计师咧，一系咧就做啦，度身订做，一系咧就上淘楼度拣，大把货，而且平好多。 咁嗰个运费就按比例咁计翻出嚟。 我呢个就唔清楚，譬如我睇翻个报道啦，佢就话咧就 好犀利，佢订咗张 sofa 系啦，都有朋友咧就订咗成张 sofa 嚟到香港啊，讲紧咧就价钱就2000几蚊咁样嘅， 张 sofa 啊， 系啦吓，咁啊即系连埋呢个运费噶啦。另外里面咧仲讲到啊 ，sofa 系其中一种啦。除此之外，洗衣机啊都有人淘啊， 洗衣机即系平时唔系惊嘅咩？因为呢啲电梯又成日惊话会唔会爆炸咁嗰啲啊？ 电压又唔同咧，系咪先？ 系啊，但系估唔到佢都整咗部洗衣机。 嗱，电器我真系唔系好够胆淘啊吓。 系啊，我未试过咁样。咁因为其实佢话咧有一个即系有个 YouTuber 咧，佢就专门系即系玩呢啲叫做淘佬嘢嘅，所以佢先至一次过咧话俾你听咧，究竟佢曾经淘过啲乜嘢。 哇，头先就 sofa 啦， sofa 有啦， 洗衣机啦有啦， 洗衣机系啊。跟住我见到有一个咧，我觉得好吸引噶，即系作为一个宅男咧，咁如果你中意打机嘅话咧，咁、 啊、 你知道你唔系净系坐喺张木凳度打机噶嘛， 舒服噶嘛， 餐台 嗰张凳 又唔得啦，梳又唔掂，系 有张打机嗰 啲，系啊，电竞凳啊， 劲凳， 系啊，仲有电竞专用台添啊， 系啊， 系啊， 即系佢呢啲， 即系话佢 set 度净系当自己喺机铺里面啊， 系啊，其实咧，当我听到佢呢啲物品嘅时候咧。我唔系理个价钱啦，我当佢大把钱啦，或者个真系好平先算啦。我想象唔到咁大嚿，点送货噶？ 喂，人哋有集运噶嘛，集埋晒啦。譬如另外有啲喺嗰度见到啦，健身器材啦， 系啊系啊， 呢啲、 就 是、真系好重噶嘛。 你 话 整跑步机喺度啊？你唔癫咋？ 系啊，咁当然啦，跟住落到嚟可能先至装嵌啊，各样嘢咁。 Uh-huh. 但系咧，真系大把人会咁样选择啊，因为咧本身个价钱平好多，跟住咧就算计埋运费嘅话咧，可能咧都比起你喺香港买咧平一半。咁咪吸引先。 讲紧连埋运费，我都话最极致有一次我朋友装修系咪？咁跟住咧，佢有一张床咧要订做，因为喺香港咧订咗一张床咧系真系好贵嘅，因为佢好多时都系现成，譬如嗰个四六尺就四六尺噶嘛，可能佢要四尺半乘五尺半咁要短啲嘅，跟住佢订做咧个价钱就倍增啊。 喂，但系咁 跟住咧，佢真系佢话。我喺淘佬，我讲晒咩尺寸俾佢，佢有喎， 即系度身订做咗， 系啊，佢咪送落嚟咯。 O K， 跟住就自己搵人去砌咯。 系，但系有冇话个价钱系咪会要即系？度身订做完都仲平过， 梗系啦，送埋落嚟都仲平好多啊！ 系啊， 质、 啊、 量唔差添。 系啊，我上次咧就试过有个同事咧就相对细好多嘅，就唔系买啲大型嘅咧，佢纯粹话买咗个背囊，咁咧佢就喺香港买， 你个背囊啊？ 唔系我个背囊啊，佢买咗，佢开头买咗500几蚊嘅，咁、那个背囊咧就话即系又防盗又防水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嗰个设计咧？即系总之嗰条拉链咧几乎陷到落嗰个缝隙罅里边咧，睇得唔明显嘅，所以你咪冇机会偷嘢咯。跟住又话唔知点样有条尿袋线可以俾你即系插电咧，将总之一体化咁样啦。 系， 佢就佢买咗个500几蚊嘅正货嚟嘅。咁跟住咧，佢话佢有个 friend 见就话：喂，咁靓嘅，不如你帮我买一个啊，你帮我淘啊。跟住佢话搞错，我正货嚟嘅。佢话信我啦，你上去淘啊，帮我淘一个翻嚟啊。咁跟住佢就即系死死气咁样咧。佢话我即系望一望。个起油似你， 真系坚有嘅， 120蚊， 哇，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差四倍、啊。 佢买咗500几蚊，佢上到买咗个120蚊嘅，跟住佢仲要买咗翻嚟， 系差唔多对啊。 佢买咗翻嚟，真系孖公仔咁摆面前，佢望嚟望去，掀嚟掀去，即系几乎剪烂埋个袋。佢话有咩分别咧？点解嗰个会买120蚊，我要买五百几 连问嘢都嬲爆佢咁样咧， 系 即系一阵，即系又系嗰个 正货嘅个， 竟然去到嗰个质量啊，样样都争咁远啊！ 我试过咧，有一个嘅朋友咧，佢就新屋装修，装修嗰阵时咧，因为佢系租嘅，唔系买嘅，咁啊，但系咧都要添置好多嘅家私啦。 咁但系唔想咁抌本喎、 啊。系啦，跟住咧佢就有，譬如我记得佢有啲乜嘢咧，系最终选择咗淘翻嚟嘅咧，包括电视柜。包括系 sofa、餐台、餐凳，即系全部都系大旧嘅嘢嚟嘅。咁、我都有问过佢噶。 咁你都冇睇到嗰样嘢个品质咁点啊？ 唔系，咁首先咧，你都有得睇嘅，你可以睇翻人哋嘅评价嗰样嘢。跟住我就问佢我问咗两个问题。我话点解你唔自己喺香港度买咧？佢话一嚟贵，二嚟你香港买到嗰啲嘢，即系佢又我租地方又唔系谂住买好贵嘅嘢嘅时候咧，佢话其实咪有大陆组， 都系噶， 系噶， 佢又帮我运埋落嚟咯。我喺个电脑度揿几下搞掂咗，咁我点解唔咁样啫？ 哇！我见到佢呢个咧，即系佢有啲开箱文啊嘛，即系话俾人收货嗰啲嘢咧，佢真系成个即系梳化咯。佢成个 sofa 啊，真系咁样拆咗出嚟咧、 啊， 其实真系自己慢慢装咯。 系啊， 系啊，即系我突然间谂起咧呢个概念咧，同嗰阵时好多香港人想去大陆度咧订嗰啲家私咧， 系 冇分别噶。 其实一样、啊， 我屋企个家私即系其中一个电视柜都喺上面订落嚟噶嘛。 有阵子早五六七年前咧，大家好兴走上去深圳嘅，唔知边个区嗰度去订家私，订埋嗰啲叫做厨房嗰啲架咧， 灯 啦、 地砖。 再早上一格咧，系攞啲衫翻上大陆做噶嘛？即系我买咗呢一条裤，我觉得好正，我要做三条，你攞上大陆做。喂，而家边有人仲敢做啊？ 你知唔知我有一次咧，我争啲啊心痕啊，订咗个一间屋翻嚟啊？ 咩屋啊？ 九屋 哦， 好靓好大座噶，仲要系 我订过两个九床咯， 嗰啲一定有啦，我都有 上面 陶你知唔知佢真系咧？即系。当你住喺外国，又或者其实可能你系嗰啲，总之住 house 啦，唔系住嗰啲楼房啊、apartment 啦。佢真系咧有嗰啲叫做木屋仔啊， 即系尖顶嗰啲。 尖顶噶，你直情系好似咧一个小型农场喺里边咧，佢有透明玻璃嘅款式啦，有全部都系木头啦。咁佢仲要影埋咧，即系譬如话有上到个二楼噶，有条小型嘅斜楼梯咧，你只狗喺上面跑咧，全部都系讲紧几嚿水咋。 我够哇， 够晒皮啊！成间屋起出嚟，跟住我望住我话：哦，可唔可以买翻嚟嘅咧？咁我真系变咧，我冇屋企嘅，即系我咁摆，我摆屋企楼下咧唔掂嘅。但系如果你想嘅话，佢呢啲都淘得俾你噶。 系啊， 系啊，我有一次争啲有一个实际啲嘅，不过俾我老婆制止咗，就系咧嗰啲叫做李小龙坐台式嘅沙包咧。即系佢有两款嘅，有啲系木人装，但系有一款系沙包，即系咧你可以，佢有吊住有坐台式嘅，即系坐喺地下嘅，有两种嘅咁样，跟住又系好平咁啊，又系全部讲紧100-200蚊咁样，真系唔贵嘅。 系， 跟住我老婆话你买嚟做咩啊？你屋企个天花板你想吊喺嗰度啊？定系你想摆喺地下度？原来我打低你啊咁样咧。但系你都话呢啲嘢。如果你豁出去嘅话，你买到噶啦，好大件噶啦， 所以咧我忍唔住要即刻读咗一个网上面我哋嘅听众留言 系点 啦，亦都欢迎大家18723888啦，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分享之余， 即系你淘过啲咩嘢？ 网上面系啦，你淘咗啲咩最劲、最怪、最夸运费系 几多？我想向大嗰个方向发展， 系啦， 嗰 个运费啊，最紧要 好似呢位听众咁样咧，佢已经 post 埋相话俾我哋知啦，佢咧就系 Michelle， 佢话咧佢就淘咗一张上下架床。唔系一张床系上下隔床， 我个朋友咪上下隔床， 上下隔床单子咁样，上下隔床之余咧，仲有两张 sofa， 哇， $800一张啫，上下隔床咧就2000蚊 ，sofa 就$800一张，跟住仲有呢个健身单车， 哇， 运费啊嚟到香港上埋屋企啊，都只系700蚊，咁你计翻嗰条数啦，又有床啦，又有 sofa， 又有健身单车，700蚊运费， 所以衰嚟，所以都包安装啊， 我佢就冇写有冇包安装啦，我见到嗰张 sofa， 佢俾埋相我哋睇嘅，成张粉红色啊，靓到不得了。 佢系嗰啲咩皮 sofa 嗰啲， 布 sofa 嚟嘅， 布 sofa 嚟嘅， 布 sofa 嚟嘅。 哇，都哇 OK 喎，几钱啊？佢话 呢个好似系我睇清楚啊吓，700蚊800蚊一张，佢买咗两张，即系1600蚊，加埋个上下隔床咧就2000蚊，就3600。咁夹埋 sofa唔系抵啊， 4000几蚊啊，有床有 sofa 有 sofa 唔系抵噶，800蚊一个 sofa， 你我俾800蚊你喺香港买啊， 打 买到嘅话，我讲声恭喜你啊 ，sofa 凳啫嘛， 系啊，睇下你单座位定系双座位咁啦， 单座位800蚊买到， 即系咁啊，陈列品咯，唔系布啊，好似平啲嘅， 布系平啲嘅， 喂，佢而家系讲紧。 连灯、连 cushion、连所有嘢，八百 咁系佢系真系平嘅， 真系买。 同埋我估佢一定系格个价嘅。如果香港有咁嘅价钱，佢就唔使特登走上去嘅，一定系平咗。 好多咧，即系而家布艺嘅嘢咧，真系喺即系咁讲啦，喺大陆咧系真系款式多好多嘅。 多。 譬如咧，我喺屋企嗰张餐台咧，咁有四张凳咧，系嗰啲布艺嘅套，即系可以洗得拆出嚟洗嘅， 即系个坐垫嗰个位啊。 但系咧，我试过真系问香港咧去即系唔系佢跟翻嗰个样去车啊。好贵 哦！ 我妈真系拎咗翻一诶掹掹咗个肚咧，就翻去大陆做咧，系做得啱晒事，兼且咧啲布质你 O K 咧，讲紧都系几十蚊咋。 你唔好话嗰啲咩诶大 sofa cushion 咧，我讲紧话手机啦，譬如手机，因为咧喺香港咧就好古怪嘅，你净系得咧即系嗰个生果嗰个牌子咧，先至会有大量嘅手机壳供应噶嘛。 系 你去到 大陆啊嘛， 譬如我呢部 Android 机咧，即系某第个牌子啦。我谂你最多咧得五个手机壳，仲系最肉酸、最普通嗰啲胶壳咧。 咁咪衬你咯， 即系够够罕有咯，够罕有。你哋呢啲就大路。咁我嗰阵好沮丧啦，好沮丧啦。跟住我就上一上淘宝度咧，哇，简直系进入咗一个二次元嘅空间，另外一个世界。系啊，我都系拣翻我嗰个牌子啫嘛。佢竟然已经有几版咁多唔同嘅手机壳啦。 几版？ 系啊，我觉得其实原因好简单。咁大陆大啊嘛，譬如话你香港可能得唔知一千个人用呢部机嘅，佢就唔入货俾你啦。可能大陆佢每个城市都系得一千个人用呢部机，但佢有好多个唔同嘅城市咧，咁佢咪会有咯。所以有某啲货咧，反而咧焗住咧，你可能唔系你想贪平啊，而系你俾钱香港都冇，佢都唔做嗰啲即系其他型号嘅手机壳俾我，咁可以点咧？嗱，所以电话买1877388啦。 我收到，我哋喺个网上面收到越嚟越多 水，一家慢慢读咧，大家听下。咁如果你都有试过呢啲淘佬嘅经验咧，特别系即系嗱，淘衫嗰啲唔好再打嚟啦，淘大件嘢嘅，淘特别嘢嘅， 最夸张、最怪、最大嗰啲啊，同我哋分享啦。 淘啲乜嘢翻嚟咧？ 系啊，同埋有咩咧？即系会唔会好似豪仔所讲咧？我已经唔系贪平啦，而系因为香港冇得买，我焗住要用淘嘅方法嚟解决咧。有冇呢一种类型嘅货品咧？吓，欢迎你。 淘骷髅骨头啦， 有噶人体嗰啲诶咩啊嘛有噶， 系啊，仲好得意 啊！我谂呢部嘢都有啊， 边部啊？ 咩嚟噶？ 跑步机，容祖儿。 容祖儿跑步机上啊，唔知有冇人试过淘佢翻嚟咧吓？电话号码8738，听下听众先。 好啊，奇哥你好啊，早晨。 早晨，风衣快活人奇哥， 你好啊， 早晨啊。 点啊，奇哥淘咗啲咩翻嚟啊？ 一张啊电动嘅连贵妃凳 L 位嘅。真皮梳化， 真皮梳化。 嗱，讲紧咧，坊间呢啲咁嘅咧，系咪都要动辄八九千蚊定过万 啦 ？L 系仲要 L 位电动，仲有你系嗰个咩电动嘅话，即系可以 即弹出嚟， 弹出嚟嗰只脚可以晾住嗰种系咪啊？ 系咪要动辄万几蚊？你香港要？ 应该正常要17000到咯，估计 系， 因为个 size 都大，几多个座位 ？L 型就系四座位咁样啦，系嘛？ 如果讲起嚟讲咧，就一边就系贵妃凳咯， 系咯系咯系咯， 即系一张直床可以瞓觉， 系啦系啦，知道知道， 加多两张嘅双人座位， 系明白， 三个啦， 三个 系啊，连埋贵妃嗰位， 哎呀，我好舒服，我听到已经好想瞓， 想想挨落去 啊！佢嗰个电动系点啊？即系佢用电嚟推张凳出嚟，定佢就按摩噶？ 冇按摩， 电嚟慢慢升个脚踏， 哦，系嗰个位啫，知道 ，OK OK， 同埋就 iPad 就 挨低咯。 系咯，我知道，即系总之你佢唔系震啦，总之用电动嚟教高低嗰啲啦。咁你涂咗几多钱啊？ 我涂咗人民币就5000， 系我都5000， 即系为港纸6000 几， 要当6000啦。哇，都平超过一半， 一半系有多啊， 超过一半。 咁我想问下啦，奇哥啊，运费又如何啊？ 系咯，咁大件 嗱，运费嗰度咧，我就用翻自己用开嘅运输 ，OK， 咁就。为到600港币 ，OK， 即系6000几蚊，你得到呢张贵妃椅，但系要等几耐你先至收到货噶？ 我谂大概等咗一个礼拜到啦， 一 个礼 拜咁快，即系佢有现货噶啦，已经。 佢本身佢系组合式嘅， 系 例如要十张嘅，一路播一路播咁嘅啦，已经。 哦，即系你要播到几长都得嘅，你屋企够大嘅话， 即系要卡拉 OK 房嗰啲。 喂，但我想问啊，系咪要你自己咧，即系装嵌佢啊？会唔会好难噶？ 唔会，直情佢本身有啲扣码俾你扣住噶啦。 O K， 即系啲好大嘅散件嚟嘅，一扣埋就砌 LEGO 咁样嘅啫，好似。 实际嚟讲，呢张梳化咧就三件嘢嘅啫， 系咯，贵妃椅啦，中间嗰张凳啦，同埋弹灯啦， 中间张系啦， 系咯， 吓咁样咯， 所以就唔使砌噶啦，其实根本就 其实唔使噶啦，一摆落一扣喺阿梳化底嗰度咧，有个扣码一扣落就搞。 但奇哥，我想问咧，嚟到到货咧，系咪即系货真价实，系一模一样， 即 系冇弯曲 嘅， 一模一样， 我一模一样， 即系冇话花，冇话烂，冇话 冇，本身就有包装落嚟嘅。 系，即系包得很好好嘅都， 好好嘅。 你做 有啲尼龙袋啦，入面有啲好似煎咁咧，包住晒落。 O K， 哇！你做咗陶佬大人几多年啊？ 我做咗2年到啦。 系咪而家大部分咩大大小小咩都陶一陶先啦，咁样噶啦？ 唔系，而家我啱啱最近又陶紧嘢， 陶紧咩？ 陶紧身啊！ 就换咗车， 系 咁啊，车好多嗰啲咩电镀眉啊。脚踏啊，嗰啲 垃圾 嘢， 系 咁我啱啱就淘咗成7000多蚊。 哇！买咗咩话？嗰啲咩 脚 踏电镀嘢哦，即系嗰啲装饰嘢。 拎啊嗰啲 咯，拎都淘翻嚟啊！ 系啊， 你真系够胆个拎喎！ 但系，我想问下嗰个质素好唔好先？ 佢唔知啊，系咪 ？OK 噶，都 OK 噶。 系啊， 你有冇话要特定去某啲？即系你系去天猫定去淘佬啊？即系唔使去到天喵嗰个商区都得 嘅，两个都差唔多嘅。 系啊，即系就成日传说中话天喵啲系即系正货啲又贵啲咁样噶嘛。 系咪啊？ 咁睇你好唔好彩嘅啫，正唔正货就。 哇，好嘢喎！ 7000多蚊啊，佢都大户嚟嘅，其实张凳啊6000多，而家又。 喂，但系如果拎都啱用嘅话，悭好多。咁你即系再搵翻师傅装，咁咪搞掂晒啦。 系啦。 O K。明白明白。喂，多谢你电话。哇，奇哥你真系奇啊！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月16日举行基本法研讨会，邀请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作主题演讲。教育局向学校发出通函，邀请中学安排师生观看研讨会直播。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系咪直播由学校自行决定同安排，呼吁大家用平常心看待。被问到直播研讨会会否造成洗脑，聂德权表示唔好乜嘢事情都马上联系到洗脑，佢亦唔认为一次单向嘅演说会造成洗脑。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寻日根据议事规则54条第四款提出动议，令政府提出嘅一地两检议案至今仍未喺大会讨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有关做法令立法会程序偏离多年嘅传统，感到非常失望同遗憾。佢形容非建制派议员无所不用其极拖延，佢冇把握喺短时间内可以通过一地两检冇约束力议案，唔排除会同步启动三步走，以确保高铁香港段出年第三季能够如期开通。有报道指，玛丽医院医生吴国际今个月13号进行丝肝移植手术期间离开医院三个钟，为一间私家医院的病人做手术。玛丽医院行政总监陆志聪表示，情况同报道所指的大致一样，院方正调查事件。陆志聪在本台节目说，进行长时间手术期间，医生短暂离开手术室时有发生，例如去洗手间或者处理其他危急个案等，但今次吴国际是离开一段长时间，因此需要查问清楚。他又说，截至昨晚院方仍未能够接触到吴国际，强调会尽快完成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袖金正恩分别祝贺国家主席习近平连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应约和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表示美国人民会都热议他即将国事访问中国。一般相信特朗普下个月访华会和习近平讨论北韩核问题。外电报道，北韩外交部高级官员李容拔警告外界应该认真看待外相李容浩有关北韩可能在太平洋试射氢弹的言论，强调平壤政府言出必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278点，跌24点，成交金额40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2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6点，升5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4，跌2.6；中国平安67.8，升8毫；盈富基金29.2，跌5仙。工商银行6.16冇起跌，中兴通讯26蚊升9.5，南方 A50 14.88升0.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03，日元113.49，瑞士法郎0.989，澳元0.772，加元1.279，新西兰元0.689，人民币6.63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83。日经平均指数报21,733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1,91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0.33美元，卖出1,28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喺龙翔道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喺龙盘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啦，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噶。咁较早前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富昌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连翔道去美孚啦，近住富昌村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回复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咁喺九龙区，亚皆老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慢线封咗噶，咁亚皆老街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嘉陵道啊，亚皆老街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嘉陵道咯。咁另外南朗山道受爆水 水管影响，咁而家南朗山道来回方向介乎黄竹坑道至到香叶道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青山公路红 A 中心来回啦，同埋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 九，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手下留情， 因为 We are a family。 临时工、残疾雇员有冇最低工资噶？ 系有噶，所有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系用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到法定最低工资噶。残疾雇员亦有权选择做评估，收取按评估嘅生产能力而定嘅工资。 想知多啲，可以打2717-1771。或上劳工处网页 www.labour.gov.hk。 一出街能重遇你，不禁心中暗喜。 其实香港人都知道你处理过好多危机嘅，真系嚟嘅时候你点处理呢？ 你个人要同自己讲，我要平静，要定，咁一定系将危机化到最低啦。危机感嘅机转化为机会，咁就系最好嘅一个结果咯。 大家好，我系 Manny 范文希，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李敏、思芬主持嘅敏感时刻。 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 电器安全你要知 啊。如果大厦要停电，但系咧又好需要用电，咁可以点算啊？ 可以向检测工程嘅注册电业承办商建议，可以选择局部停电，又或者提供临时电俾有关嘅住户。 电器安全你要知，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机电工程署全力推动。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真的要爆一爆我哋直播室啲秘密俾啲听众听下， 讲嚟听下。 即系头先我同你都叫做间接有个淘佬经验啦， 系啊。 咁有一个即系女主持咧，就守身如玉啦，就 坚持就觉得咧系唔想开始嘅。 系啦，咁但系佢对呢样嘢嗰种抗拒真系搞笑到咧，佢话我唔想开始， 充满兴趣。 我惊我开始咗之后，我会一块帮我收拾。我话小姐，而家叫你淘佬唔系叫你欧佬啊，惊到咁样嘅真系。 我头先好想即刻要播汤宝如。嘅一首歌，佢叫做《还认欲佢》啊， 有咁啊？ 个歌词系还认欲佢，不想献出初吻，即系完全就系桂花田嘅写照啊！ 嗱，我哋未必说服到你， 系 听众咧呢、這个经历咧再夸张啲，一百七二三百八咧，系啊，阿 牛 啊，跟牛系咪？ 牛哥， 牛哥。 喂，你好， 你好， 丰收快活人，曾志豪、黄耀祖，仲有未涂过脑嘅桂花田， 系啦、 啊， 我哋就听到， 要试下咯， 系啦，因为咧，我就听到你涂嘅 嗰个 范畴咧，好专业嘅，而且我谂有好多我哋嘅听众听到都话吓，唔系啊，话 咁 样， 涂啲咩翻嚟啊？ 阿牛哥。 啊！ 淘 富引擎 翻 嚟咯， 引擎 咩嘅 引擎先？ 咩引擎啊？牛哥 系个雪柜啊，系个车啊，边个嘅引擎 咩嚟噶？ 啊，车嘅引擎啊，系一架超跑嘅引擎咯、啊。 超跑引擎，你摆落去，唔系你系啊？诶，不你第一咁都有图啦。 其实最主要咧，我哋系拆佢啲零件，因为呢架车咧个超，即系呢架车咧。就其实唔系好耐历史嘅车嚟嘅啫，咁佢就可能喺啲赛车场里面咧就踩爆咗副引擎， 踩爆咗副引擎系 系啦，咁咧我哋就喺外国订啲咁嘅 parts 翻嚟咧，就相对嚟讲个费用实在太十分之贵啦。 例如咧，大概几多噶？我哋比较一下， 净系零件可能要。 我記得我冇印象之中好似超過25-30万港币。 即係如果喺外國買返呢個咁嘅引擎連埋一啲配件嘅話， 係零件就唔係 零件， 齋零件，齋零件， 人哋超跑啊，我哋識咩 啊，我有數跑啊。OK， 咁跟住呢你喺淘寶呢，淘寶呢 跟住有個人話，喂，不如你上去淘寶問下呢幾個行家有冇呢咁樣嘅引擎啦、啊、咁樣跟住我話有冇嘅有冇價究竟。 你都初時都會覺得有冇價咁樣冇玩啦咁樣 係啦，跟住呢就真係走去 就淘淘一淘 啦，真係搵到真係有副咁樣嘅引擎係喺。 佢一模一樣同係啱你嘅啱你使嘅。 係呀係啱我用嘅。係全部嘅零件都啱我用嘅。 佢係專門就係賣零件即係、就是、一嚿引擎嘅。即係佢嗰個類別就係話淘寶裏面嘅引擎咁樣㗎。 佢係引擎裏面囉，即係你搵車嘅引擎就搵到佢。 喔、啊 哦、即係話你先搵車跟住再話引擎咁跟住佢就顯示曬出嚟啦。 系啦， 喂，但我想问啊，嗱，啲引擎，你头先初初你个心态就话，哇，有冇得唔得噶？系啦，好嘅，有人话淘宝嗰度有啦，你睇到啦，揾到又见到啱啊，但系嗰个价钱虽然系相约都诶，即系 咁几多钱啊？几多钱啊？ 问题都唔少噶，应该都 几多钱啊？ 平咗50%左右， 一半啊，即系话 10万、 啊，系咪要10万啊？ 喂，但系唔系净要20万、啊， 唔系等先，冷静啲，俾阿牛哥讲先，即系要10万。 十松啲 慢，但系你问题佢十松啲慢，你去玩一个你未摸到个嘢，你只系揿个电脑掣啫。 真系踩上去睇咗噶。 哦， 你有去睇埋嘅嗰间铺头嗰度。 去到咁贵咧，都 系咯，我就话咯10几万，你 即系你上咗去大陆嘅嗰个厂睇添。 佢系一个好似仓库咁样摆晒呢啲咁嘅，我上到去哇呆咗啊！我都 系啊， 即系好似停机坪咁大嘅仓库咁样摆晒引擎啊。 一个仓咯、啊，你可以话都 OK 嘅，都几大嘅。 佢喺深圳嘅啫，系嘛都系。 啊，唔系， 要再远啲啊， 系远少少嘅。 哦 ，OK。 哇，你特登就上咗去，咁你点样即系保证到质量 嘅 咧？ 你嗱，你落单就系咁样啫。你点样嚟到系咪嗰嚿嘢啊？喂，十几万。 因为佢哋其实都好专业嘅、即系架车嗰个撞，即系佢架车系撞咗拆出嚟噶嘛。 系。 咁佢撞车之前个状态咧，仲系可以即系着到副引擎，佢影晒片俾你噶，好鬼专业噶啲。 即系其实佢系专门系一啲叫做二手有啲残损嘅车，咁佢啲零件仲用得嘅，就咁样买翻出嚟咁样嘅。 系啦。 咁、所以其实佢去到基本上就係见晒佢即係成嚿嘢。 係。 咁、你 我諗呢啲嘢呢，即係你讲緊一个咁特别嘅超跑嘅引擎呢，佢要做一个假货其实都唔容易。 同埋你係有冇点样保障，譬如话货到先付全费啊，落订嗰啲有冇。 定係一半 啊，上到去睇完晒佢嗰啲嘢，跟住即係讲真，你上到去睇到佢哋个门面。同埋睇到佢哋派喺门口啲车都唔帮佢哋打咯。 哦，明啦，即系如果佢要呃都唔系呃你啦。 系 咁点啊？你就俾晒全费。 系咯，点样俾付款？ 我就俾咗70%，即系喺上面已经俾咗70%。 系 ，OK， 系。 咁跟住咧到 OK 啦，架车行得走得啦，咁 俾埋个尾数， 就俾翻佢。系。 哇，咁即系你摆低70万蚊噶咯，起码都。 要啦。 摆低咗，我记得系80000几蚊。 80000几蚊。 哇，你拿住80000几蚊嘅现金啊？ 现金当然是现金啦、啊。 实嚟解放、啊。 唔系啊，过得关咪成日都话唔准带咁多钱、啊。 喺上边，喺上边攞。 嗰啲离题太远啦， 离题好远啦，而家你。咁最后佢就运咗个引擎落嚟香港。 系啦。 咁你就 报晒关，报晒成个到嚟。 哦， 即 系 所有嘢、你真系呢个系好大规模嘅一个买卖嚟噶咯，即系唔单止金额，因为佢仲要即系处理晒啲清关手续啦。 佢帮你做埋噶，好犀利噶。 哎呦， 平时你淘佬都要清关噶，大佬。 系咩？ 系啊，你买件衫嗰啲都要啦。 住衫嗰啲就咁就攞落嚟啦。咁最后你就喺香港车房就装埋佢就搞掂晒啦。 即系拆散晒佢，哇！跟住睇到啲嘢，哇！好靓仔噶，嗰副引擎嗰啲嗰啲嘢就 系啊，我 feel 到你 笑啊， 系啊， 因为已经平咗一半嘅价钱，佢做得到佢嗰件事。 咁然后就 最开心都系个客啫，其实。 哦，你都系帮即系啲客去订嘅， 系啦系啦。 OK， 哇！我头先就话如果系 啲客使乜同佢悭嗬？ 咪即系咁讲啫。 咁啊，咁牛哥都可以做到多啲嘅。 唔 系 我讲笑啫，我讲笑啫。咩啊？ 都赚得多啲嘅咁样。 系啊 ，OK 喎。 最 紧 要就系我意思系货真价实啊！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啦，即系我俾咗钱出嚟，我都希望可以有翻嗰个样嘢啊嘛。 系啊， 真系要试下淘宝 咯。系啊，唔系啊，牛哥佢话俾你听，眼见为证，即系佢自己上去望埋之后咧，佢就会知道人哋唔系呃你。 阿牛哥都好专业，即系佢都直情上埋去个车厂嗰度嗬。 系啊，阿牛哥除咗你会帮啲客之外咧，你自己有冇即系个人去淘咧？有冇啲特别嘢嘅咧？ 嗱，头先有个听众咧，阿奇哥咧，佢就诶淘咗7000多嗰啲配件啊，即系车嘅嗰啲配件。 系啊，拎都有啊。 系啊，拎 都有。你自己有冇玩 呢啲？我见到好多我周边嗰啲其他嗰啲朋友仔，即系我头楼下停车场咧。成日好多嗰啲车嗰啲零件咧，系应该系淘宝买落嚟嘅，自己一个停车场积起喺度慢慢玩啦。 哎呀，我哋三个真系孤陋寡闻啊！ 系啊， 唔系自家整嘅嗰啲。 唔系，我觉得如果咁，下次咧，我哋攞去车房咧，佢有阵时咪成日话哦，呢个零件要订啊，日本原厂订咧。 我订。 系咪我哋即系可以直接同佢喂，唔使我即系淘宝订都得啦喂。 不过我有啲行家都喺淘宝订嘢嘅，都濑嘢嘅机会率都好高嘅。 哦，都要小心啦，所以 真 系 有风险， 出事都机会都大噶。 好啦，多谢牛哥，呢个真系犀利啊！呢个过10万嘅一个订单，仲要系即系去埋呢一个所谓原厂去睇嘅。 系啦， 呢个真系哇，几极致啊！即系要去到实地睇货啊！ 我头先就话咧，我哋有一个观念咧，可能应该要调转啦。我哋以前就谂咧，就话有乜理由呢啲都有得淘？ 系 而家应该咁讲嘅嗱，呢个世界。各行各业都有啦，咩货物都有啦。佢以前净系做实体啫，而家佢摆埋喺网度卖。如果你用呢个观念出发咧，佢真系乜嘢都可以卖噶。 咁咪就安心啲啦。 唔系因为呢个世界一定有人卖零件嘅。咁只不过以前佢个卖零件咧， 你一定去个铺头， 佢就喺铺头你先知嘅。佢而家只不过摆咗上个淘佬呢个平台，话俾你听，喂，你上嚟我呢度买啊，可以嘅。其实咁啫嘛， 系啊，同埋有阵时咧，即系会发觉咧，有啲嘢喺香港我想买啊，我唔知去边度买啊， 系 啊，即系搵唔到个铺头。 因为香港啲铺头来来去都嗰啲大型嘅连锁店咩？ 系你嗰个淘宝指数有冇令你即系芳心荡漾咗少少？ 人哋咁都咁啦， 10万啊你， 10几万啦，10几万。 好，再听下一个听众啦，系咪？1138，你系 欢迎快活人。 好啊，有阿林喺度啊，阿林 ，hello 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 系美少女嚟噶喎。 系啊，阿林点啊？ 你最劲淘 咩啊？淘啲咩啊？ 我因为我咧就搬咗去村屋嗰度住，3层嘅。系咁，我喺香港咧，我睇嚟睇去啲家私铺咧，都唔系好啱自己心水。 系 咁，于是我就走咗上去淘阿淘咩嗰度淘啦， 阿淘佬嗰度系啦。 系啦，咁啊淘咗成屋嘅家私翻落嚟。 淘，我想问你，点解成屋家私？你有冇似我头先阿牛哥咁上去人哋个铺头度睇嘢噶？ 我想去間鋪，其實佢咧大陸有啲都有實體店嘅，咁但我就冇咁樣做咯，我就係上去睇下佢啲評論啦，因為佢都有第一有啲評論啦，同埋有佢講佢個商嗰間店咧，佢嗰個評分高唔高啊咁樣，咁我就睇佢啲評論咯。 你就靠呢啲評論，跟住你就落單啊？ 係啊，咁因為其實因為之前已經淘過好耐，即係已經有好多年淘咩嘅經驗嘅啦，咁我都知道。如果有咩問題，其實冇問題嘅，有爛有崩都可以追拾翻嘅。 哦，即係佢好識到呢個規矩，你係唔使擔心嘅。 阿林啊，咁我想問下啦， 淘咗啲咩翻嚟？ 係啦，你嗱成屋嘅家先啦，你話三層嘅村屋，即係夾埋就2100尺噶咯，淘嘅數目應該都好多，再加上啊，即係逐樣講啊嚇，你即係咪即係全屋咩都淘啊？牀啊、sofa 啊、櫃啊、 磚 啊， 有啊，即係由即係個地磚喺呢邊啊，係咯。 喂，家。装修嗰啲嘢我就冇涂嘅，咁同埋电器我就冇，因为电器我谂住香港要有保养嘛。 系， 咁床即系普通屋企家私啦，咁我涂咗一张转 L 型嗰啲大 sofa 啦，即系可能都八个位嘅两六至八个位嗰啲。 系啊，因为你屋企好大啊， 其实喺香港要买都唔容易。 系 冇咁多款，同埋真系唔多啊。咁跟住就涂咗三张床啦，床褥啦，就。四个衣柜系啦，四个衣柜咁就六个书柜啦，咁啊两张书台啦， 哇， 咁一张食饭，一张八人嘅食饭台，咁啊八张凳啦，咁茶几啦， 总之其实全屋嘅家私咧就 床咧， 有啊， 床系啊，几多尺床啊？ 床啊，一张就系king size 咯，跟住两张五尺咯。 king size， 佢哋大陆系两米咁样，两米，一张两米，跟住其他嗰啲就一米八咁样咯。 系 咁冚唪唥夹埋你。 冇估住，冇讲价钱住，俾阿田试下先。 我想问下，仲有冇订埋嗰啲叫？ 仲有灯饰，全屋嘅灯。 呢个正路有好多人上面买灯嘅。OK， 咁你俾阿田计下先。呢度有你数量上有冇超过三十件啊？头先已经有啦，系嘛？ 其实因为佢全部是拆散的嘛，我真的倒不到几一件， 我知道 的。一大货车车成。 是我都觉得是一个货位的了，你买了。 死了，我地估啊，我觉得五万蚊。 我大你两万， 七万，五万七万。 其实我成屋最贵的那个呢就是张梳发。 是。 咁张梳发。 十几人可以坐的嘛，你张梳发。 八人。 八人。 八 人的。 咁你最贵几多钱啊？ 呢张最贵就连埋仲有一张独立位嘅，即 系 佢一个 L 型再一张独立位， 好紧张啊！ 最贵就12000咯， 万二蚊 sofa 呢个最贵。 嗱、 okay, ， 我哋三个俾我哋讲晒先，好，我不变 咁啊， 估七万蚊， 我都要调整翻啦，如果咁样， 我唔调整啦。 我要 厂又剩， 十万蚊齐晒， 又唔使系嘛？ 我谂要啦， 计唔计运费先？ 计埋， 计埋。 佢话最贵万二蚊张 sofa， 咁即系其他都唔 张噶。 一张 sofa 你讲咩？连 碎 嘢，书 台 又有书台，有床，有灯饰， 床褥都订埋啊！你 乜 都齐晒，十万， 十万， 十万，我十万都抵啦。 一个货柜啊， 十万蚊买家私好贵， 全屋 三层2100尺啊，大嫂。 但我真的很大，因为我的台呢是白人台来 的。King size 的床啊。 两米床。 两米床啊师姐。 其实你估个价啫，我哋个节目就可以继续啦。 是啦是啦。 八万啦八万啦。 八万十万。 我估七万。 七万八万十万。来。 阿林。 七万。七万啊。 我都话我可以有条件做唐老达人㗎啦。连个货柜几多钱我都就嚟估到啊。 七万嚟讲紧 你运费啊，你估下个运费嘅。 我未计运费。 我未计运费。 我呢个未计运费。 我计埋个运费㗎啦，即係咁其实因为佢哋啲家私喺，如果你系国内呢佢係包邮嘅，就係包埋嘅。但因为我要运嚟香港呢，就要俾香港呢一边囉。 齐啦， 咁我就运晒去一个转运仓嗰度，即咁多间可能我有两十间。 六千， 我估要八千。好准 六千 啫，我估啱个运费你。 其实我哋三个都有嗰个智慧，都唔系争好远噶啦。 喂，其实真系抵喎。 咁即系话你用咗64000去买家私，用咗6000就运费。 6万蚊系包埋个运费噶啦。 头先你话7万啊？ 唔系六 万几 咯，六万几蚊咯，总共 啊六万四蚊系话个家私， 七万蚊都唔到啊，系六万几蚊咋？ 但系 嗰 一层 跟住翻嚟香港都有啲嘢搞嘅，因为嗰阵时咧我屋企都有啲简单嘅装修啦，咁我装修紧嘅时候，咁啲嘢就送嚟，咁我就叫香港，因为我啲有自己屋企嘅杂物，我都揾咗啲搬运公司搬噶嘛，咁我就叫嗰啲搬运公司咧就帮我冚晒成屋嗰啲柜啦，但梳化嗰啲好简单嘅啫，其实佢成件噶嘛，你一放落去就得嘅啦。咁但係台都好簡單啦，又係一放落去就得嘅啦。咁但係衣櫃最麻煩啦，衣櫃同埋嗰啲書櫃啊， 要裝冚， 全部一塊塊咁。 分分鐘嗰啲師傅仔比嗰啲人工仲貴過啲，貴過啲貴過其他嘢。 咁要幾多錢啊？裝冚曬嗰啲？ 咁佢哋四個工人，但因為佢哋係熟行啊，好快好快，我諗都係唔使一個鐘裝好曬，咁俾咗1500咯。但係呢個 四個師傅仔喎，講緊 係啦，四個師傅仔 真係抵喎。总之其实你连运包装再买，其实总之真系7万蚊搞掂晒啦。 我想问你做呢个资料搜集嘅时候，系睇咗几多间嗰啲铺头先落实咗边一间嘅咧？定系杂不楞好多？ 其实都睇咗好多间嘅，其实啱，因为你又要配衬咧。 犀利！ 你有心，即系你觉得哦呢件几好嘅 ，OK 嘅，你就先抌咗落个购物篮度先，唔好咁快俾钱。咁你再组织下，其实你抌咗落购物篮嗰啲咧，佢好犀利噶，佢会即刻帮你咧，将你差唔多货嘅嘢咧，嗰啲店啊，嗰啲商店啊，佢都会全部弹晒出嚟俾你再 选。跟住话俾你拣我啦，我仲平啲嘅咁样系嘛？ 知道。 佢唔系话叫话拣你嘅，不过佢会有啲介绍或者 参考 货品系啦，有啲相似货品俾你参考。咁我就抌晒落去先，然后一次过真系到临埋门俾钱之前，我会再讲价嘅，同有得讲价。 仲可以讲价噶？ 系啊， 买得多嘛，系嘛？ 因为佢系咪有嗰啲电子客服同你倾偈咁样嗰啲啊？ 覆嘅，其实系我谂基本上你揿上去十秒钟之内就会有。 系啊，因为佢真系即时有人咧开咗个窗口仔就同你倾偈噶啦，签咁样又同你讲嘢噶啦。 非常之方便嘅，所以而家我系除咗屋企食嘅嘢之外，基本上全部嘅嘢都系套嘅。 OK 嗱，我哋为事公正起见，都要系咁样问一下。咁你有冇任何不满意中伏啊？即系岩蚕 啊？ 即系有冇任何咧？你买咗成七万几人嘢，有冇任何少少呢啲发生咧？ 其实就有啲嘅，有啲大嘅，我张床咧，因为系皮嚟噶嘛，咁喺运动嘅过程之中，佢可能佢有啲即系紧有啲撞崩咗啊，咁或者有啲配件咧唔齐嘅，咁唔齐嘅配件，其实你一即刻揾佢，咁佢就会补翻俾你啦，或者有一块板咬咗或者裂咗咧，咁佢会之后会寄翻俾你咯。 啊，你入咗火几耐啊？ 六年啦， 都冇事。 除咗张梳化，而家个底嗰度有啲烂咗之外， 哎呀，都抵啦！你喺香港买啊，你买贵两倍啊，可能都烂咗噶啦。而家啲乜嘢 都正常 啊， 真 系。 烂嘅问题又喺香港冇啊，冇呢啲咁多呢啲咁嘅大型家。同埋，我想再分享一样咧，好特别嘅陶嘅货品。 系咩啊？ 就系陶司机。 司机。 陶司机，陶三姑， 我都想讲陶司机系咪人名嚟噶？Hello， 你好，我叫我机啊，陶司机啊，咁样 系啊，好特别嘅。 我陶大鱼啊，我中意大鱼啊，我中意陶大鱼，我中意陶大鱼，不过我都中意佢个师奶杀手，系咪先？ 系啊， 咁你点解陶咗个司机翻嚟？ 陶司机咧就系我其实我就去。外地旅行啦，即系泰国旅行，咁跟住就问啊，如果我想去，例如喺 Bangkok， 我要去华欣，咁我当地嘅的士司机，咁你可以同佢约啦，但好麻烦，你得一程啫嘛，因为我嗰次就冇自驾，咁变咗我就人多，咁我就谂下啊，不如试下想淘咩度揾下啦，原来有呢啲咁嘅服务喎，咁就系你可以叫佢有个司机安排。你包埋车，例如你喺 Bangkok 去华欣，咁你中途例如淘佢八个钟，或者淘佢六个钟，咁你八个钟就唔同嘅价钱。 佢呢个淘嗰个动词咧，好多诱惑啊，真系淘个司机喎，你 八个钟， 你淘到佢好攰喎，真 系。唔系先，但系你喺泰国喎， 系啊， 系啊，佢哋其实当地都有，我哋全世界都有我哋华人噶嘛。咁佢当地咧，佢哋有当地嘅可能系中国嘅旅行者，咁佢同。嗰边嗰啲泰国嗰啲司机佢哋合作啊， 总之你就上到淘佬个网，你就咁佢个类别系咩？司机难啊？ 司机咯，包车咯。 哦，即系你搵一啲 包 车服务， 你一打司机包车咁啊弹翻出嚟。 我想问你系初初搵嘅时候，你尝试搵下睇有冇司机啊？定系有人已经话我有呢个服务已经有喺度啊？即系介绍俾你。 我冇谂过去泰国会有，我试下其实就想。 佢真系试下就试下打下有冇呢个字，有冇得图嘅啫。 而佢就话 非常之好，系因为你将你听日你去嘅行程，我要去六个景点，咁你就将呢六个景点咧抌晒俾佢，即系图咩嗰度你同佢联络啦。我要去呢六个景点，佢就会帮你执。 所以我话佢而家呢个集散平台咧，系卖乜都有噶，即系咁佢就 服务都有， 佢就同你度好晒个行程喺晒度搞掂晒， 度好晒。咁你超时咧，你就俾保时嗰、那个即系 O T 钱俾嗰个司机咯、 哦。如果超越服务咧， 超越服务咁我唔知啦。 即系佢例如会做埋导游嘅，佢唔系做司机啊。 系啊，请埋你食嘢。 哇、哦，厉害！咁几多钱啊？ 同埋佢系有啲唔识讲广东话嗰啲就会平啲，有啲就会识讲啲英文嘅，或者识讲啲普通话或者广东话嗰啲就会收翻贵。 扣奶，扣奶，扣奶。 咁但系唔紧要嘅，基本上你拎住本旅游书，你纸俾佢睇，佢已经可以带到你去。 因为佢系熟路噶嘛， 我问价钱收费咧， 最后 几 钱？ 几钱？嗰、那个陶司机。 我系如果我自己喺 Bangkok 嗰度嗌架车去华欣咧，就要$700港纸。 系。 咁但系我咁样淘咗个司机八个钟头咧，其实就$800港纸咯。 系，即系连埋司机啦。因为如果你$700嘅话咧， 连埋司机连埋车，但的士就一程啫嘛。但我而家咁一程系可能讲紧系三个钟头就可以由 Bangkok 去到华欣啊嘛。 系。 但我而家咁样咧，我系搞咗个司机成日噶咯。 哇！你又唔好咁夸张，你仲搞咗个司机成日， 去咗好多 佢都攰嘅。即系你的士就$700就冇啦，三个钟。但系如果你包车上去连埋司机，仲要任你淘佢嘅话咧，都系八嚿水。 有 WiFi 仲有 WiFi 服務， 仲有你想點啊？咁 你贏啦，你贏啦！呢次真係你， 佢真係達人啊！真係 係啊！ 你 同埋所有嗰啲門票咧，例如去泰國嗰啲樂園嗰啲門票，你當場買就例如300蚊一張嘅， okay。 你去淘咩嗰度買咧都係100蚊。 好啦好啦，太過分啦！已經聽到咧，我哋真係血脈沸騰咧，真係實在太厲害啦！ 幾次啲啦，好唔好啊？ 多 謝多 謝你先啊，林電話真係好，拜拜！真係無言以對啊，冇嘢可以播啦，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啦， 都唔知想點啊！ 嗱，你想展開第一步？ 想唔想展开欧图？ 开户形式， 我头先都唔记得问佢哋系咪已经全部可以净系用张信用卡，好似阿祖华斋。 系啊，你信我啦。 听众都话系嘅，听众 哦，咁你啊，真系呢铺大件事啦， 真系大件事， 唔使大件事噶，我哋有控制能力噶嘛。但大家都要知道，即系你喺边度网购都好啦，有好有坏，自己都要负翻。 我冇谂过，我冇谂过可以自己真啊！ 知佢真系冇谂过啊！你话真系，多谢晒我哋听众啊！ 真系淘大鱼。新闻先啦， 1412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6点升59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8跌3.2，中国平安67.5升5毫，盈富基金29.2跌5仙，工商银行6.16冇起跌，中人寿25.25跌5仙，南方 A50 14.88升0.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03，英镑10.349，瑞士法郎7.893，澳元6.017，加元6.102，新西兰元5.378，欧元9.281。每百日元对港元6.8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87。日经平均指数报21,771点，升64点。港金现价报11,918蚊，升6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9.83美元，卖出127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中线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咧，大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车龙啊都系消散噶。而家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虽然较早前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中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车龙咧都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在路面方面，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在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去上环方向现在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在封路方面，再提提大家，在九龙城的联合道因为有路陷影响，现在近住甲丙达道的一段联合道来回方向分别都有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青山公路红 A 中心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都同你 Give me five。 高铁将实行一地两检，乘客在西九龙站一次过完成香港和内地的通关程序，就可以来往国家高铁网络覆盖的所有城市。内地人员只会在站内的内地口岸区执行职务，不会离开内地口岸区执法。好似深圳湾口岸咁，一地两检安排早有先例，一地两检更快捷更方便。 Do you know, 二台通识六十秒。 第十九届香港贸发局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将会在2017年10月27号至30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 秋灯展的 LED 和环保照明展区就会展出商业或者住宅用途的节能照明用品。去年这个展区吸引超过1000间的参展商，成为展会里面最大的展区。 而为了回应市场对 LED 照明的热烈需求，今年大会新增了 LED 照明零部件展区，集中展示各式各样的 LED 零部件。 大会亦都会举办一系列的研讨会和论坛，探讨市场最新的发展，等业界掌握最新的照明科技检测和认证资讯，交流相关专业知识。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喂 Pe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咦，我哋今日系叫做败家买嘢， 唔系啊，因为咧嚟紧咧四条一啦，系咪好快嘅啫？ 又有得平，大大件事 啊！系啊，因为我哋今日两个题目其实都同啲买嘢啊、消费啊、炒卖有关嘅，真系 关我时间。 你做乜堆到我眼袋出咗嚟嘅？ 吓、 啊，你查完啲嘢之后， 你冇咁啦，佢明明冇噶， 佢查完就即刻出咗嚟喎。 啱啱我只手揿一揿啊， 你见 系咩？ 唔系因为翁细咗你只眼，你明唔明啊？ 翁细咗只眼，乜仲有得细嘅咩乜？ 翁细咗 咩啊？ 即系话佢明明有只眼喺度， 系咯， 眼袋而冚咗，佢咪细咗。 叫查你查啲咩有眼袋可以？ 其实咧，大家如果咧即系想睇翻咧，究竟我真实嘅样子，我唔系一只怪物嚟嘅。大家可以上翻我哋面书或者二台嘅网页度，可以见到我个样系正常嘅。 刘德华都有眼袋噶吓、 啊， 但系你个眼袋遮咗你一半眼啊！ 所以我头先话你 都有眼袋， 我头先话你有眼袋冇坏过你乜嘢啊？系咪先？ 唔系啊，其实你 我哋讲多两个题啦，好唔好？转咗 你试下，你试下涂个眼袋翻。 大眼翻嚟 ，OK 嗱，第一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咧就 同大眼仔可能有啊，即系人哋戴嗰啲 contact lens， 我就唔敢啊。 OK，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我嚟讲下我哋两个题目啦。第一个就系讲紧啊电话炒卖， 系啦， 有冇试过成功个案啦？最多赚咗几多啦？同埋系咪真系好担心啊？ 炒窿又冇试过咧，系啦， 系我哋咪净系向好看嘅， 啱啊，系啦。第二个题目咧就讲到咧呢个网上嘅购物啊，大家都会知道噶啦，越嚟越多人买嘢咧，都真系唔系买，即系去啲实体店度买噶啦，即系上网啊。究竟啊，你试过上网买嘢咧？最大、最夸张、最大嚿，即系头先我哋讲。 其实我头先听过三个电话咧，都系好夸张。 好型噶啦，已经 有一个真系最贵噶咯，即系讲到六位数字噶啦， 十几万系咪啊？买个引擎翻嚟，超跑引擎。 屋嘅家私啊，一个货柜都有。咁你又嗰啲咧，有几夸张，有几劲咧？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18723888，网上面嘅留言亦都无任欢迎啊！ 啲麻烦嘢都可以分享下噶吓。 豪语录，你觉得香港多唔多人似老卖老嘅呢？系有嘅，所以有阵时我哋都会流传嗰个名词咧，就话废老咁样。其实咧，我而家听到呢个名字都越嚟越惊噶啦，因为即系我已经脱离咗废青好耐啦嘛，系脱离咗青嗰方面好耐，脱离唔到个废，咁你做唔到废青，你下一格做咩呢？即系唔通叫废叔咩？系咪先废 Sir 咩？即系可能你都会变成废佬噶嘛？咁我都喺度谂紧，其实几时开始啲人咧唔系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而系反而会成日话废佬废佬，究竟点解嘅呢？其中一样可能就真系似老埋老。之前咧最多人诟病嘅地方咧，当然就系话喺让座嘅时候啦，有啲后生仔咧都衰噶啦，唔中意让座，但系佢哋都会反击咧，就系话你都冇似老埋老先得噶。譬如嗰阵时我哋睇大陆嗰啲新闻咧，就话个老人家会得正正喺你面前，然后直情好似咧即系撞一撞你啊，就叫你让俾佢。即系难听啲讲，佢当咗自己成逢，仲叫老逢嘅。咁有啲后生咧见到就会觉得，喂，我让俾你系人情，唔让俾你又唔好坏道理。但系你都冇理由撞我噶嘛，阿伯。然后去到职场上面嘅似老卖老，当然就系 即系你知啦，世代战争啦，老细睇啲下属啊，后生唔顺眼啦、啊，呢一啲咧，亦都系好容易就喺嗰啲后生嘅同事口中咧，就会流传呢啲废老啊、废老咁样。嗱、啊，所以我系好有自知之明嘅，我经常都会咧，即系检视自己，我有冇唔小心改咗姓氏，由姓曾变咗姓废啦吓。今日见到有两单新闻呢，一单就是新闻嚟嘅，一单我经历呢，我都觉得同呢个似老卖老呢好有关联嘅。嗱，一单呢即係同过马路争啲出事。就话呢，即係今日网上流传有条短片呢、就话呢有一个老妇人喺一个冇交通灯嘅即係马路里面呢，即係其实係路中间咁滞㗎啦。佢就諗住第一第手就过马路。嗱，呢啲真係好常见㗎。即系经常你都会见到咧，即系有啲阿叔阿婶咧，佢真系用呢个新手党嚟噶嘛？佢可能觉得我哋全港都系新手助人协会啲会员嚟嘅，佢伸只手你就要停噶啦。咁喺条片度咧就话佢第一第手，然后呢个私家车咧就已经让咗佢噶啦，就俾佢过先啦。但系嗰个马路系来回线噶嘛，佢冇留意到咧，然后有架对头车，而对头车又见唔到你第手，见到都刹唔住啦，一撞就撞低咗佢，哇！争啲即系酿成意外啊！但系好彩，即系最后就冇事。咁但系已经好惊险啦。咁好多人都话啦，你可唔可以唔好下次系第一第手个过啊？你唔系真系老嘅大晒噶？喂，真系好老实呢下，佢真系佢唔啱啊！真系错晒噶呢个阿婆，真系如果撞到嘅话咧，即系其实个司机你唔单止令到人哋可能会有呢啲即系刑责上面嘅惩罚啊，内心都过意唔去噶。下次你过马路，所有长者系咪唔好当个个都系新手助人协会咧？你系咪可以跟翻红绿灯？系咪咁难嘅咧？第二个经历。是我亲身的经历，我都真是气顶。话说我早两日去个面包铺度买面包，咁啊嗱，人唔系好多嘅，我一定要强调，人唔系好多嘅啫，全部加埋都系得三个顾客，我就排紧队，咁咧我就排紧第二嘅，我前面有一个顾客，咁即系点啊？即系其实如果你排我后边嘅，都系排第三啫。点解豪仔要不厌其烦强调嘅人数咧？我系想话俾你听，你就算排队，你都系排两个啫，两个买面包。是不是真的要等咁耐咁唔耐烦呢？咁然后就见到有一个阿婆，真係一个阿婆嚟嘅。佢首先呢就喺个面包架度呢就夹咗个面包。咁然后佢夹完个面包之后呢，我已经见到佢神色有啲唔对路㗎啦。点解呢？佢拎咗个面包嘅时候呢，佢就已经呢冲向嗰个 cashier 嗰度啦，走埋个收银机度呢就有所动作。咁后来当然啦，就见到有条龙喺度呢，佢个嘴就噏咗两句，咁呢佢就决定要排返队啦。嗰阵时我已经留咗个心㗎啦。但係我留心都冇用啦，因为佢系一个阿婆嚟嘅。咁我前面嗰个买完嘢之后就走咗啦。其实下一个就轮到我㗎啦嘛，系咪？你记住下一个轮到我㗎啦。喺呢个时候嗰、那个阿婆突然间仰一仰手，熟悉嘅嗰隻手就喺我面前出现，佢第一递手，然后望住我，我又望住佢，我心諗做咩阿婆想攞签名呀、啊、唔系，佢望住我，然后佢就话俾我先。冇讲其他，佢冇讲唔该啦，冇讲可唔可以啊，冇讲麻烦你啦，佢甚至乎连作个古仔嘅理由都悭翻。啊，我赶住翻屋企睇欢乐今宵，你讲下我都信啦、啊。我要翻去睇周柏豪，我都会原谅你啊。冇，佢净系一句得埋你，俾我先。跟住望住佢，阿婆，我唔系识你系嘛？我心里边真系已经谂紧，我真系唔识你嘅，同埋点解你争争个位？你等我俾埋钱唔得嘅咩？佢冇理到我，佢直接就走咗个柜台度。咁柜台个职员望住佢又望住我，喂，揸格咋嘛。然后柜台职员就话阿婆啊，你要排队㗎喎。跟住阿婆点答啊，我同个后生仔讲咗㗎啦，佢应承咗我㗎。我想话阿婆我冇出个声啊，你问我可唔可以都冇啊，你直接话俾我先，我冇讲个 yes 同埋 no 㗎。跟住个收银员望住我，我又望住佢，我又啤一啤个阿婆，我仲可以讲啲咩呢？唔通我话阿婆行开啦，我先㗎。我怕又被人影到啊，一间又话呢牛高马大黑阿婆啊，冇人知前面发生咩事㗎嘛。我真係有一种呢即係欲哭无泪啦，欲语还忧啦，真係呢真係千言万语真係烂在心头嗰种咁嘅感受呢，我真係唔好出到声。我唯有苦笑咁望住个收银员，个收银员望住我，佢都唔好意思叫阿婆走，因为个阿婆嗰张十蚊纸怼到埋嚟啦，然后个包都入埋个胶袋度啦，佢应承咗我。跟住个收银员就唯有讲话：阿婆，你急人哋都要急噶，唔系得你一个赶时间嘅，你下次要排队啦咁样。阿婆冇理到佢，因为点解咧？佢目的已经得逞啦嘛，佢就系可以悭到一个位，打尖买咗个面包走，然后就扬长离开咗，就留低我一个被打尖嘅小朋友。我喺度谂紧，我做错啲咩咧？ 其实我尝试代入佢嘅心态去諗，就係佢係咪真係咁赶时间呢？佢买一个面包只係等一个位，佢都要唔愿意去排队，佢係諗緊啲咩嘅呢？会唔会原来呢人大咗呢真係会觉得有啲与别不同，会唔会佢真係会认为自己係应该拥有喺任何场合嘅优先权嘅呢？过马路又係可能佢会觉得我使乜跟红绿灯呢？我年纪咁大啦，我係已经看破尘世，呢啲叫做咩呢？即係超然物外，佢係咪觉得唔会受到世俗规矩嘅纠缠嘅呢？即係大阿婆，你可以唔守规矩嘅，但係个车撞到你，你都会痛㗎，係咪？咁啊，所以同样道理啦，即係其实你遇到我啊，我都有检讨过，我係咪唔应该忍气吞声呢？即係如果我据理力争要佢排返队嘅话，其实会唔会反而教精佢，等佢下次就唔会再打尖呢？但係你做唔出㗎嘛，成日细个都教我哋㗎嘛，啊，我哋要敬老，我哋要礼让，所以係好矛盾㗎。如果佢好声好气问你，你係会让俾佢㗎。咁既然係咁，咁算啦，你唔好介意啦。唔知你有冇遇过呢啲似老卖老嘅情况，但係希望自己唔会变成咁样嘅老人家。 再拥 关系。 佢系马儿正当年情啊！12:22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7%啊！听紧风骚快活人啊！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喂，我临时爆笑急转弯啊！我哋讲第二条咯， 好啊，好啊。好啊， 冇问题， 冇问题。 你讲咩？ 你 讲咯，系啊。 我哋想讲嗰单咧，我未揾到嗰个料。 我有，我有 啊。唔系，我呢个都 OK 噶。 我你讲啊， 我哋可唔可以用5分钟时间？我都两 单 得得得，你嚟先啦，你嚟先。 因为咧要承接住豪仔噶，你嗰日咧未介绍咗咧呢个疯狂大改变里面咧，就教大家，大家都可以做作家。就因为如果你 有 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嘅话咧，打啲相关嘅字眼咧，跟住佢就会俾一啲嘅例子你啊，人名又好啊，故事情节又好啊，咩都好。就可以做作家嘅， 有。 但我想讲啊，好可能如果呢一件事真系成到事嘅话咧，你就算有咗呢个手机应用程式，你都做唔到作家。 点解咧？ 又或者你只可以合作同人哋做作家啫？ 点解啊？ 因为哦。佢版权 唔关版权问题， 唔关版权事。 因为咧，我哋成日话啊嘛，譬如之前我哋捉棋啦，究竟人脑叻定系电脑叻？呢个但系而家即之前就话，即系嗰个就 阿法高 系啦，阿法高就系电脑赢噶嘛，系咪？ 系啊， 嚟紧呢一个咧犀利啦， 做乜电脑作家？ 冇错，好可能咧就系全球嘅第一位嘅恐怖故事 AI 作家咧就会登场啦。 总之系恐怖故事。 系啦，佢而家系做紧啲乜嘢嘅咧？嗱，首先咧，就唔系佢赢晒嘅，佢要同人。人类合作嘅，话说就系咁喺呢个美国啊嘅呢个麻省理工学院嗰度咧，就研发出咗全球第一个专门咧就写呢个恐怖短文嘅 AI。咁咧嗰个方法系点样做嘅咧？首先佢唔系一个净系电脑嚟嘅，因为佢有名嘅，佢个名叫 Shelly， 我哋尊称佢做 Shelly 啦。 Shelly 系啦，跟住咧佢首先咧佢就有一个独特同埋一个独立嘅自创故事模式嘅。喺今个星期一咧，佢就首先咧就喺 Twitter 嗰度咧就推出咗第一个嘅推文，跟住咧就系写咗一句嘅例子，即系好似佢开咗呢个故事咁样， 就系恐怖故事。 系啦，恐怖故事。 我识作啊， 佢开咗个头。 我一开你都觉得好恐怖 啦！你一讲嚟听下， 梁美冇钱， 哇，好恐怖啊！唔系啊，呢个唔系最恐怖，月头已冇钱，仲 梁头冇钱， 梁头都已经冇啦。 咁即系咁样，梁美冇钱，挨窿到淘佬货又嚟， 咁点收货啊？咁样， 即系佢会作一啲恐怖嘅故仔出嚟。 系啦，真系一啲小说嘅情节咁样嘅。咁佢就写咗之后咧，跟住佢就欢迎其他嘅用户同佢一齐创作，即系嚟接龙啦。 接龙， 我起咗个头咧，跟住咧即系起咗个故事个头，系啦，跟住大家咧就可以接龙。 咦，你好介意呢样嘢？咁嗰个恐怖故事就应该系话 跌到落地。 咁个恐怖故事应该就我起唔到个头咯。 系啦， 系啦。但跟住就好恐怖嘅事情， 点解会起唔到咧？ 系啦，恐怖嘅事情又发生啦。 系啦，跟住咧就佢本身而家咧开咗个头就系咁嘅， 即系个电脑自己 嘅，电脑就开咗咁嘅头嘅。大家亦都可以循例去尝试下。佢就话：我而家喺度抖震紧样，咁即系颤抖紧啊！我好惊啦，又觉得好不安啊！我答翻嗰个警察嘅问题就话：我哋冇嘢。跟住呢个警察就拍下我手臂，转过头就话：你睇下嗰边有某种嘅动物，佢走紧过嚟揾你啊！ 警犬 系， 叫你接龙啊！ 呢个就佢开咗个头， 接得落去咩？ 系啊， 那是一只警犬，但那只警犬人咁高，走埋嚟仲饮住杯咖啡啊，多么的恐怖！ 跟住就到阿田接啦。 哦， 系啊， 咪接佢嗰个啊？喂，佢嗰个咁无厘啦家，我点样接你嗰个落去啊？ 你平时唔系咁嘛？你今日啲鱼油丸啦， 鱿鱼食晒。 你讲有边一样嘢系有厘啦家噶？ 唔系平时我哋都接到啊，逻辑噶。 头先佢嗰个合模式俾你，我只狗嚟饮紧咖啡过嚟。 我哋嘟嘟嘟嘟嘟嘟，我哋再嚟过，我又俾过你啊吓。突然之间，我而家好惊，成身都震晒，又惊又不安。跟住有个警察就走过嚟问我啦，我哋冇事。跟住佢拍一拍我手臂，佢就话：你望下嗰边有只好大只嘅动物喺度向住你行啊！ 做乜重复一次嘅？ 唔系嘅，佢想我接啊，佢想俾我接。 啲动物走过嚟啊，咪自己接啦。 即系动物走过嚟，突然间同我讲：哇！跟住做乜啫？哇！ 他的口很臭喎、啊啊、真的很恐怖喎、啊。 为什么这只机械狗都有口臭呢？ 为什么会个机械狗、 啊、你理得我都接龙啊嘛。 你又懂得讲你理得我。头先我讲完你就说你无厘啦。 咪作家我哋系有呢个天马行空嘅想象空间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想问边个有资格去接龙啊？ 边个都有咯。 边个都有。 即系只要大家一齐入去佢个网址。 系啦，入去个 Twitter 嗰个网嗰度，跟住你咧就佢摆咗个题，你就作一啲啦。作完一啲之后咧，佢哋就会筛选啦。筛选完之后咧， 咦，仲会筛选？ 系啦，跟住阿 Shelly。 梗系啦，难道你嗰个古仔觉得应该即刻入围咩？ 做咩啫？ 咁嗱， 坦白好臭，系都好恐怖，好不可思议噶 嘛。你将佢再修饰一下，为什么他会有口气呢？而那种口气很熟悉、哦，明明是我老公的那种味道啊！为什么会从一只狗的身上发出？难道是 发生咩事？ 他变成了一只狗公， 或者变成咗只鸡？ 真的很恐怖啊！点解无端端变咗只鸡噶？ 冇啊，都话咩作都得，落你口臭都得啦咁。 哦， 系啊，所以咩都得噶。不过跟住咧，佢就会回应嘅， 即系 Shelly 会有回复嘅。 Shelly 会有回复嘅， 俾啲 comment 系嘛？ 唔系，因为佢会个故事要继续延续落去， 佢会继续用啲字写落去， 所以咧就变成。 都有啲变态咁样啊！无端端咧，我哋即系自己明明人嘅脑咧喺度谂啲嘢写落去作啦，跟住竟然俾个电脑嚟回复翻你，即系批评翻我个。 唔系，佢唔系批评，即系佢会选择咗之后咧，同埋电脑啊，系会向人脑去学习啊，即系佢会吸收咗。哦，原来你会觉得口臭系好恐怖嘅、 啊， 你觉得好多毛系好恐怖嘅咁、啊、样、啊啊，我就觉得 normal 咧，即系长嗰啲毛咁样咧又好恐怖嘅，即系每一个都唔同嘅， 系咯、 啊， 赞 嘅、 啊，赞、啊， 好好笑、啊。 我哋三个都有权去做作家，跟住佢就会吸收晒之后咧，就令到呢一位嘅网上面嘅呢个 AI 作家咧，就更加吸收到多啲嘅知识之后咧，希望终有一日咧，就由人脑加上呢位 AI 嘅作家一齐会合编咗个恐怖故事去推出嘅。 其实如果我博嘅话咧，我就字都唔打啦。 咩啊？ 我 upload 一张相就得啦。 阿田张相。 冇 阿田边张相先， 我哋三个张相都得嘅。 必要时琴日你同蔡敬文嗰张相都得， 有讲 好好恐怖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朱凯迪昨日根据议事规则54条第四款提出动议，令政府提出的一地两检议案至今仍未在大会讨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有关做法令立法会程序偏离多年传统，感到非常失望和遗憾。他形容非建制派议员无所不用其极拖延，他没有把握短时间内可以通过一地两检无约束力议案，不排除会同步启动三步走，以确保高铁香港段出年第三季能够如期开通。一地两检关注组召集人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表示，政府不排除同步启动三步走程序，即是间接承认三步走和无约束力议案并无直接关系。有建制派议员说，如果民主派继续拖延会议拒绝讨论议案，政府亦不能无止境等待而不启动三步走。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就说，有信心下周立法会可以开展一地两检议案的讨论。政府下个月16号举行基本法研讨会，邀请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作主题演讲。教育局向学校发出通函，邀请中学安排师生观看研讨会直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是否直播由学校自行决定和安排，呼吁大家用平常心看待。被问到直播研讨会会不会造成洗脑，聂德权表示不好乜嘢事情都马上联系到洗脑，他亦不认为一次单向的演说会造成洗脑。有报道指，玛丽医院医生吴国济在今个月13号进行丝肝移植手术期间，离开医院三个钟，为另一间私家医院的病人做手术。玛丽医院行政总监陆志聪说，情况和报道所指的大致一样，院方会调查，但暂时联络不到吴国济。有病人组织批评事件令人不安心，本台昨晚至今早都曾经尝试联络吴国济，但未能成功。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下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257点，跌45点，成交金额4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2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6点，升5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8，跌3.2；中国平安67.45，升4.5；盈富基金29.2，跌5仙；工商银行6.15，跌1仙；中人寿25.2，跌1毫；南方 A 5014.88，升0.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03，日元113.54，瑞士法郎0.989，澳元0.771，加元1.279，新西兰元0.689，人民币6.632，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83。日经平均指数报11,739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1,918蚊，升6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9.61美元，卖出1,2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边度都有晨光。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涵盖经济、房屋、教育、安老、劳工、创新和科技等方面。就算方向和步伐因人而异，让我们一起同行，拥抱希望，分享快乐。想知道施政报告的详细内容，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金曲四十，我和你 重温十大中文金曲难忘片段， 本周登场巨星 Wanna 能够拿到这个奖，是我们五个人一个很值得纪念的礼物。 王菲 很开心，因为今年是第一次拿到这个中文金曲，很多谢香港电台给这个鼓励。我 锁定香港电台 My 流动程式， 细数过去40年乐坛风云人物， 回顾十大中文金曲每个精彩时刻。金曲四十，我和你。 Kitty 啊，乜你用到松晒噶？咁样舒服咩？ 甜甜啊，其实唔系好舒服噶咋。最近我觉得大细唔系好啱添啊。 咁系咪要度身订做咧？吓， 两位小姐，不如本公司可以帮你哋。 你咩公司噶？ 系内衣铺头啊，九折酬宾啊。 我哋都唔系讲紧内衣， 我哋讲紧常用工具啊，士巴拿螺丝批啊，松咗系咪要换啊？ 哎呀，原来系咁。不如你哋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好重要，定期保养不可少。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崔洁彤。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丰收维修公司。 喂，丰收维修啊？ 系，有咩帮到你？ 我屋企嗰道门咧坏坏地啊，同埋啲光管又烧咗，想揾你哋帮下手啊。 你搬屋啦，一间屋企有咁多意外发生，揾我哋都冇用噶啦。听我讲笑啫， 好笑啊？ 系咪好笑咧？我哋以客为先噶嘛。小姐，你贵姓啊？ 贵姓啊？叫我贵小姐啦。问多句，边位师傅会上嚟噶？ 边位师傅上嚟啊？你咪打错咗精友热线啊！冇得拣师傅噶、啊，你想点呢？吓、 啊？得个资字啫。喂，咁即系年纪大嗰位师傅啊，定系后生啲嗰位咧？ 嗱，年纪大嘅呢个世代定义都唔同噶、啊。我师傅70岁啊，依然都好健壮噶、啊。你话佢年纪大定年纪细啊？真系。咁你想要靓仔定唔靓仔嗰个啊？ 哦，咁梗系靓仔啦。 咁今日我上嚟啦。 咁都好啦。 咩叫咁都好啊？你好似好唔愿意咁啊？咩意思啊？你究竟系 冇意思。 咁啊，贵小姐，请问你嘅地址系？ 我地址咧就系、 第一次，我有少少紧张啊，点算好啦？ 甜甜做 friend 嘅，算系咁啦，系嘛？帮你谂埋条桥，叫佢上嚟啦。咁难得见到佢咧，你自己好好把握机会啊！ 我知道啦，但如果咧我得咗嘅话，我就请你食餐饭啦。 嗱，食咧就唔好啦，减紧肥。不过咧，甜甜啊，我最近咧睇中咗个手袋。嗱，咁如果咧， 没问题，没问题。哇，如果成事嘅话，我就即刻送我俾你啦。 嗱，咁你冇惊青啦，我对你好有信心噶，你实得嘅，甜甜。 圣地贵人啊， 喂，系佢啦，应该系佢啦，你去开门啦。 OK， 系你好， 你好，丰收维修公司首席靓仔维修人员啊。请问桂小姐喺边啊？ 你真系好靓仔啊！我就系桂小姐，你可准时、啊？你入嚟啊，师傅，我可以点称呼你啊？ 等阵先。即系我头先明明收到桂小姐把声，好纯正香港人嚟噶噃，点解你把声就好似、就即系新界偏远地区咁？你边度嚟噶？你或者把声唔同晒咁样？ 我想迎合你啫，系咩？差唔多啫嘛。 哦，你听听啊，把声啊，是但啦，你叫我啊侯师傅得噶啦 吓。侯师傅，你好勇猛啊！你 咩勇猛啊？ 好勇猛啊，系啊。 哦，你咁得意嘅， 好英勇，好靓仔。 你唔使咁黐埋个身嘅， 侯 师 傅你劲啊嘛，系。 哎呀，我劲就梗噶啦，你让开少少先。 啊， 头先你喺电话度话你度门坏坏地。冇话你个人坏坏地，点解上到嚟你好坏下？咁究竟边度门坏呢？桂小姐，桂小姐， 你即系话， 喂，你做乜啫？人哋问你边度坏啊？答人啊嘛，边度门坏啊？ 你明明佢太靓仔，佢太 man， 佢太豪气，佢仲叫何哥，我真系迷咗落去啊 ！Kitty， 你真系边对门？ 边道门啊？ 系啊，哎呀，唔好意思啊，师傅，就房门啦、啊，房门嗰道门啊，第二间房你直行就见到噶啦。 哦，睡房门 系 嘛？ 系啊系啊系啊！ 叫你夜晚唔好成日又开又闩，又开又闩噶啦。哎，我入去睇下先啦。哎呀，望下先。 哎呀，甜甜你做乜啫？有冇咁靓仔啊？使乜牛到咁啊？ 系你唔知噶啦，我好少见靓仔，话呢个靓仔已经够一流噶啦。我都唔知点解会咁样嘅。 嗱，一系咁啦，你而家咧就攞埋啲士巴拿锤仔咁样入去，睇下有冇啲嘢帮到佢手，咁乘机咧就打开话题啊，自己一齐玩一下咁啦。 Kitty 你真系好有办法嘅，真系年终咧你真系咧。冧唔死唔高唔好唔少男仔真系啊哦啊猴仔啊，我有冇嘢可以帮到你啊？ 咩话？ 你啲工具你够唔够用啊？我屋企有好多啦，例如锤仔啊，有士不拿咧，螺丝批，你需唔需要？你需唔需要我？ 啊，唔使唔使唔使唔使唔使。 要唔要我？ 你放低个士不拿先啦，你唔好咁冲动啊！ 要唔要我？ 你唔要你乜嘢啊？ 要我。 要你乜嘢啊？ 士巴拿， 我要你个士巴拿，唔系摄做啦，系嘛？士巴拿啫。 唔 系。你嗰啲工具我都有噶啦，系咪先？不过啊，望真啲咧。 做咩做咩啊？ 阿鬼小姐，我谂你都系换咗啲工具好啲啦。 点解啊？喂，佢哋都冇问题啊，系旧啲，不过唔紧要啦，呢啲嘢唔系电话嚟啊嘛，唔使追款啊嘛。 啊，桂小姐，你呢个 Kitty 个朋友个人系几风趣的、 哦，我都冇介绍，你又记得咧？ 头先你哋自己讲噶嘛， 偷听啊， 梗系啦，上到我已经知啦，呢啲当系电话咁换款嘅话咧，真系冇。我见佢都有啲残缺啦，你睇呢个锤仔松嘅，拨落去。咬声嘅，你话点用先得噶？ 都系少少问题，问题应该唔大嘅啫。师傅，你咁认真做咩？ 说话又唔系咁讲啦，桂小姐个朋友啊 ，Kitty， 我又话你听啦，工人咧一定要用适当嘅手工具嘅，咁先可以减少好多工业意外嘅。如果有损坏松脱咗工具咧，系保证一定唔可以用嘅，即系。其实我都建议你换咗你啲朋友去啦，你睇下你个朋友损坏松脱，一睇就知啦，系咪？ 几正啊！ 哇，你觉得佢正松脱喎？你话用用下佢成个 系咪讲紧我啊？ 系啊，冇错啊，你就系阿 Kitty 个朋友桂小姐啊嘛， 啊 而佢就桂小姐个朋友 Kitty 啊嘛， 系啊， 我就觉得阿 Kitty 个朋友桂小姐有啲松松地啦。 你觉得我边度松啊？ 你成个人都松啦， 我好轻松就真啊！ 你咁都叫轻松？我一阵间惊你成个锤头飞出嚟啊，剥到人咁点算啊？好严重啊嘛呢件事， 咁啊，咁、甜甜因为你抌晒呢啲去啦， 抌晒甜甜去啦系嘛， 唔系抌晒啲嘢去，甜甜留翻俾你嗱呢、這个咧、 啊，你讲咩啊？你唔系叫我上嚟整门嘅啫咩？ 唔系整亲人唔好啊嘛，你真系甜甜论尽啊！ 喂啊 ，Kitty 啊，你唔系话帮我嘅咩？你做咩讲埋一份，搞到好似同佢好倾咁样嘅啫、 啊？ 你真系啊，你晒跑噶？ 唔记得咗添，讲得兴起 ，sorry 啊！ 哦，讲紧咩啊？你哋讲紧兴起啊？ 啊， 咁高兴不如睇。 睇你呢一样嘢啊。 咩啊，师傅仔？ 你知唔知拣手工具同你拣男人一样？除咗要拣个啱工作性质嘅，佢嘅形状啦、大细啦，都要同你好配合先得嘅。 配合噶，咁真系，其实我哋咪好配合啦。你高我矮，你瘦我肥，塌塌冚，简直天造地设嘅一对。 我 话你听啊，咁样配合法，度身订做。 阿桂小姐个朋友阿 Kitty， 我同你讲啊，其实咧就好似我只手咁大啦，扭只手嚟睇下先啦，系真系，系啱啱好啦。 我只手 OK 嘅，我只手咧。 阿桂小姐， 系我只手。 个朋友 Kitty， 我同你讲埋佢吓。咁嗱，你谂下啦，你拎个士巴拉咁细咧，咁咪唔配合咯，系咪？用嘅时候好容易会滑出嚟噶嘛。嗱，好似我只手咁大，就开足晒你只手啦。嗱，你又唔挣扎，证明我哋都几啱倾啊。 Kitty， 喂，松手先啦。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系。 哦，不过咁，阿豪师傅，你个工具箱都好大下。 哦，就咁样嘅。 喂，你讲乜嘢？人哋个工具箱大啊？你 阿桂小姐个朋友 Kitty 啊，其实我唔止工具箱大噶。我好多地方都，我好多地方都大噶，你要唔要我同你一起观摩一下？真系，例如我 office 大啦，系啦，我 office 个冷气都大啦。 你住边度啊？地方大唔大噶？ 关你咩事啊？我同紧桂小姐个朋友 Kitty 讲嘢。 唔系，但系呢个都紧要。 哦， 你住嗰度大唔大噶？ 即系容纳你系完全冇问题噶。 咁我咧， 外母都得噶，真系咩话？ 咩啊？ 但屋企有工人噶。你系唔需要出现嘅， 我继续讲翻先。 但如果你冇一个合适嘅工具箱咧，我哋点可以带出嚟威？点可以开工咧？嗱，工具一定要分门别类咧，摆入工具箱里边。每次收工亦都要好整齐咁样分翻好。如果有啲损坏嘅工具啊，即系好似桂小姐咁样你呢啲咧，最好分开食啊，分开存放。仲要稳稳阵阵咧，就贴住嗱，阿 Kitty， 你应该贴喺呢个 friend 个额头度，危险，唔好用。提醒其他人啊嘛，冇吓亲人，仲要换咗佢啊嘛。 Kitty， 你做咩笑啊？你笑什么啊？ 唔系好多少女都会笑嘅，化名少女啊嘛。 佢好似几幽默咁嘅人。 嗱系咪咧，桂小姐？ 系，但我唔同意嘅，我唔同意噶。 系咩？你唔同意咩？即系你觉得个贴个告示牌都冇用噶啦。 甜甜系贴个告示系直接用嘅，可以。 哦，哇，直接用。 系啊，随时啊，随时啊。 咩意思啊 ？Standby 啊， 而家用 啊 ，Ready 啊，就用得。 哇，真系谂得好周到， 好开放， 你好犀利。系啊，侯师傅。 哦，咁啊，你知啦，其实工具就好似我哋啲情侣一样，就系、是、我嘅伴侣，梗系要好好保养噶啦。 啊、 即系所以好似见到你咁样咧，我系觉得心痛噶，因为欠缺保养， 损坏送贴，需要你咯， 你整整佢咯， 系啦，咪就系需要你去更换啦、提醒啦，同埋贴告示，可以保护我啊嘛。 哦，冇用嘅，呢啲 或者 check check 佢啦 ，check check 佢都得噶。 我 check check 佢，都系攞二手嗰啲二冷铺度。 验一验啦， 系冇噶啦，我话你听啦，阿桂小 姐测唔到嘢。 系啦，我话你听啊，桂小姐个朋友阿 Kitty， 每年啊涉及不当使用手工具引致嗰啲工业意外。好多㗎，我见个鬼都怕黑啦，我仲点会对你，即係你明啦，系咪先个朋友 咁讲。咁不过呢啲新闻呢我有睇过，通常呢意外原因呢有几种嘅。例如有手工具嘅危险部分，各商工友啦，手工具有一啲呢残缺啊、崩缺啊，工友喺用之前又冇检查啦，都叫你 check check 啊舔㗎啦。咁喺用嗰阵呢就冇留意啦，就是、因为咁样受伤囉。 唔系喎，阿桂小姐个朋友阿 Kitty， 佢残缺同崩缺呢啲有眼睇唔使 check 㗎喇。系咪先？ 唔系唔系咁，可能有啲嘢咧系好啊，即系深层咁样去处理噶嘛。 即系深层嘅残缺。 系啊，你唔知道噶系咪？ 系有啲嘢我仲要话俾你听嘅，即系如果工友咧佢揸唔稳个手工具咧，揸唔紧个中指嘅。 揸得稳噶。 揸得稳。 你试下啦。 系人都揸得稳啦，人尽可揸，人仲揸个工具。咁如果佢喺个手度飞出嚟，咁点算？你打中其他人， 咁就系你冇食饭先会系揸唔住 嘅 啫， 又飞唔出你手指罅嘅。 系啊，但系见到桂小姐就好难食得落饭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见到桂小姐个朋友阿 Kitty 又真系飞唔出手指罅嘅噃，嗱我话俾你听，嗰啲手工具如果设计不良，你又长期重复咁用嘅话咧，好容易令到工友筋骨劳损呢啲嘢冇得勉强啊，你明啊？ 咁你咁用嚟做咩啫？但系我想话侯师傅，你成日都用住呢啲工具。咁危险性嘅，咁你咪好惊咯？ 系你行咁近，我好惊嚟。 咁佢本又唔使惊，佢哋个个咧受过训练啊嘛，合资格嘅维修人员，只要喺工作嘅时候依照正確嘅施工程序，小心啲，咁啊冇事啊，冇意外发生啦，可以俾 避免啦，系咪先？ 系啊。 点啊？而家你系咪同佢可倾啊？你咩都同佢抢答？而家你答定我答，你系咪帮我嘅？定系你有心对佢噶？ 对唔住，冇心，一时兴起啫。 你记唔记得你男朋友仲喺度噶？ 系甜甜，你约去饮下午茶吓，约去。 啊，其实咁样嘅，都下昼3:00啦。 系。 你得唔得闲啊？不如我哋一齐去饮下下午茶，我请你啊！我你嫁咗我哋咁多嘢，应该多谢你噶。 系咯，一齐啊！睇下气噃。 哦，一齐好啊！ 侯师傅， 你有几多个位啊？因为我谂住接埋个仔放学，一齐嚟饮下午茶，有冇位啊？ 接个仔放学， 梗系啦。哎呀，我呢份人啊，最多就中意照顾啲细路噶啦，真系嗱。咁到门呢我就叫埋我仔上嚟整啊，其实佢都识整门啊，咁我哋一齐再饮下午茶。你觉得如何呢两位？ 嗱即係咁样嘅，唔使客气啦，其实我都要出街，我要同阿 Kitty 去买手袋啊。 係 啊有需要先搵你啦，係咁啦，拜拜。 咁好返啦，唔使啦。 係咩啊？ 死咩人有老婆㗎真係呀。 係死咩，你之前 check 清楚咩甜甜。 我其实我老婆移咗文㗎啦，喂其实你哋有冇兴趣一齐饮下午茶？ 移咗文我諗。 又唔同喎，又。咁你一齐叫埋你个仔用阿慈照顾佢啊。 常用工具好重要，定期保养不可少。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崔洁彤，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人称话 Wonder Woman 啊，亦都要读一读我哋今日啲留言。 系、嗯、啊，嚟啦嚟啦，好、啊、多留言啊，多谢晒我哋嘅听众啊吓、啊。第一个题目咧就讲到啊，呢、這个就系手机炒卖嘅情况嘅。有啲朋友咧都好坦白咁同我讲，佢哋都曾经试过有呢个经验啊。譬如好似 Ronald 咁样啦，佢就话咧试过咧喺中环嗰间嘅专门店度咧，一出门口就即刻有人问你啊。佢当时咧就觉得啊都好好笑嘅，因为当时收机嗰啲人咧系好有秩序咁样排紧队，就等咧每一个出嚟嘅咧就问。佢喂你买唔买啊？你放唔放啊？我俾个价你啊咁样。佢话啱价嘅话咧，就会同你行埋一边去交收。佢话当时啊，两部手机佢系收咗8000多元噶。所以佢话咧嗰阵时上网登记抽签咧，哇一抽中嗰阵时啊，简直啊开心到好似中六合彩。 佢系收多8000多元， 啊 啊、即系每一部日价成4000元噶， 即系 咁犀利。 即系佢就真系成为咗一个利益者啦，佢就赚咗啲钱啦。恭喜你啊 ，Ronald 啊 ！OK 好啦， 呢度啊 Lily 咧就话啦，佢系自用嘅，又唔系要威，迟少少买咧都得嘅。正所谓早买早享受，迟买有折扣，何必急呢一时？佢呢个口号都几好啊！早买早享受，迟买有折扣啫。诶，有折扣睇你要啲咩啫咁。 呢度有个劲咯，我哋咪讲话网购咧，你买嗰啲咩大型健身雪柜嗰啲噶嘛？ 系 呢度有一个咧叫做阿烟烧空咧，佢就话啦：我封烟唔到入嚟，我想话你听啫，我帮老板逃过层楼 吓， 320万。 咁都有逃喺内地嘅定边度啊？ 佢话应该系逃啦，佢写住逃啊嘛，然后 不过唔系，跟住去泰国噶嘛， 跟住佢写住括弧法院拍卖。 哦，咁唔同，嗰啲银主盘，银主盘， 系咯，但系佢逃过层楼啊， 呢个真系冇得输啊， 系啊，咁但系 Grace 咧就即系即刻细翳咗好多啦，佢就话咧网购系方便嘅，不过有问题好难追究，佢试过逃咩咧？佢逃咗个三叔手机嘅电池， 系 用咗唔够两个月，插满电都系死机，即系质量问题啦，次货啦，咁啊啲电池佢就觉得你都好难追究咯。 系啊，即系要提醒所有嘅听众，我谂所有嘅电器产品嘅话咧，即系真系要特别小心啊！呢个有危险啊，可能。 好呢度咧，阿 Beverly 咧就话啦，佢铺头试过买50张四方台，150元张。 50张 四方 台， 每张150元。10个大型嘅垃圾桶，每个100元。 系 运费都系1000多元，比香港嗰啲平好多好多倍噶。哇， 犀利啊 ！Michelle咧就话啦，佢屋企嘅3张床啊、书台啦，连埋啲凳啊、地柜，全部都系网上购物买翻嚟嘅，运费咧就700元送上门。不过佢话咧呢一个咧都有个弊处嘅，就系砌死你啦。即系咧，你要点样将嗰样嘢？ 师傅去砌啦。 系啦，将嗰啲柜啊，由一块板变成咗一个柜咧，即系要自己要花啲心思咯。 系 ，OK。 啊 ，Chong Time 咧就话啦，识图梗系图露营嘅嘢啦，露营嘅产品好贵噶，啲药帐幕啊、垫 啊、 煲煲餐餐嗰啲。 有啲朋友咧就系图呢啲滑雪嘅产品， 系 话呢啲嘅特别嘅运动器材又 系 好贵。 贵啊，系啦，咁咯。 哇，我呢句一个劲啦。Michelle 试过淘一张上下架床2000元啦，两张 sofa 800元一张啦，咁啊运费就系700元人仔啦，嗱呢个都唔算最巴闭。好啦，跟住落嚟呢个劲啦，呢、這个 Christy 咧佢就话帮公司淘嘢，咁咧就全部都系大件嘢，包括咩咧 ？Marquee 啦，货架啦，1000L 嘅水马啦， 哇，咁咪好重？ 淘过最重咧系20kg 嘅法马。 咁咪即系400kg 咯， 系啦，而佢 点运啊？ 唔知而佢淘过咧最贵就系两部嘅 touch screen 10000多元嘅人仔嘅， 系 仲要分两个付款方法，因为点解咧？佢用支付宝嘅信用卡咧，一日过数最多10000元。 嗯， 不过佢话电器有问题要换咧，真系比较麻烦啦，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啦。 系啊， 佢话咧香港要寄翻大陆嘅电器要报关，佢22寸嗰部坏咗，要寄翻上去，佢先肯寄翻部新嘅落嚟。咁样咯，系、 哦、 啊，即系所以其实 咁梗系啦，你人哋收翻啲货坏嘅货先得噶。 系啊，但系可能你就要自己衡量风险同埋嗰个付出啦。 O、okay, K， 啊，呢度咧有听众咧就话啦，佢喂，你话信用卡可以俾钱，佢话都要经支付宝噶、哦。 咁讲啦。 嗱，我直接咧就真系用我个信用卡去俾钱啊，咁啊得嘅。 系咁讲嘅 ，OK， 好。跟住咧呢度有 Teddy 咧，佢就话啦，当嗰个苹果电话嗰阵时咧，即系嗰个4S 嗰阵时啊，佢就话咧佢试过咧一次过就订10部，因为嗰阵时咧系冇限额嘅，咁啊就一次过订10部，佢足足又得到10部，喂，每一部咧赚3000蚊啊，即系嗰次咧真系赚咗30000蚊啊。佢话不过咧过咗几日之后咧，佢哋就改咗嗰啲公司嘅策略，就变咗每人咧就只系可以订2部嘅，即系咁样咯。佢啊，真系又系赢咗。 因为嗰间公司都话你咁好游水嘅，原来咁我自己都想赚翻噶咁。系咁，另外咧有听众咧阿 William 咧就话啦，诶，我试过图最大嘅系一张乒乓波台。 哇！你赢，你赢， 800蚊人仔，大家运费700蚊，但系都系正爆嘅，仲有乒乓波板送咁。 哇！个运费同个货价一样。 佢喺内地图乒乓波嗰张台咧，好有说服力。 我都觉得系， 我都系真材实料。系 啊， 呢个 国技嚟噶嘛，真系。 死啦！我见到有听众话桃富棺木翻嚟啊， 系咪？ 唔系，佢话系因为舞台剧用啊， 即系做嚟。 哦 ，OK， 呢度就有个图健身单车跑步机，同埋图一个咧，即系桑牌嗰个电视机咧，55寸， 嗯， 4K 添，仲要 犀利啊，真系 7000几蚊人仔。香港卖要几多钱咧？12000几蚊。不过分别咧就系图嗰个咧就是国内版，香港嗰个日本版，即系佢都讲到明冇呃你嘅。咁咧就600几蚊运费咯，仲要帮你 set 好埋台添， 哦、 即系咁讲啦， 搞掂晒啊！一次我 犀利犀利吓。 我呢度咧，明日夜鹰二咧就话啦，喂呢啲啊炒卖啊都系偏门嘢啊，啊记住啊，可能要还噶吓、啊。另外咧 ，Teddy 咧就话喂，但系唔系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即系咧你炒得迟咗嘅话咧，可能你就赚少咗。两边嘅谂法都有啊吓。 啊系啊，但系即系有听众都话喺度嬲猪咧，就话啦。香港嘅经济咪就系多得大家都系咁淘淘淘咯，咁样即系买晒啲平嘅啊！ 我都唔想噶，如果我经济好，我都唔淘嘅。 系啦，佢话唉，咁你点搞？ 系啊，咁然后咧呢度有个 Francis 咧，佢就话佢见过台湾有人网购钻石。 哇！ 系佢见过最夸张嘅嘢，咁、這個、我谂都系啦。 呢、這个我真系唔够胆， 系啊， 咁多钱喎、 啊。如果你系碎钻嘅，可能即系无妨，因为一粒嗰啲咧，即系几卡几卡嗰啲，梗系唔制啦。 但如果佢系嗰个 碎都唔够胆啊，系嘛？ 佢就系嗰个钻石公司开嘅购物网站咧。 系啦，系啦，咁又唔同啦， 都冇嘢好惊噶咯，系啦， 信心保证啲咯， 系啦，全部都系姓周嘅咁样，佢 系啊，周氏家族啊嘛， 系啦 ，OK 嗱，咁今日咧就好多消费啦，总之自己小心，乜嘢都要冷静嘅，系啦，因为炒卖又有风险，网上购物都可能有风险嘅， 系啦， 系啊，咁啊，系啊，阿左右去风流快活啦， 我完成今个礼拜嘅工作，今日继续风流快活。